日公布的累计染病死亡数字是之前的接近三倍，由130多人增加至超过360人。大部分死亡个案是来自国内疫情最严重的北部伦巴第地区。意大利累计确诊人数增加至超过7300人，是中国以外最多。政府颁令扩大封锁范围至北部大部分地区，除了伦巴第，亦都包括水都威尼斯和经济中心米兰，超过1500万人受影响，即是大约四分之一人口。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下降至1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5至6级，部分地区有雾，有几阵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5至6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后转吹北风5至6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220米。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7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000米，有雾。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咁啊，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啊，吓，咁啊，欢迎你继续收听呢一个嘅频道。出边室外温系21度，相对湿度94%。今天早上咧，当然继续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咧，就起身，咁啊，起身咧见到出边都有啲雾气系比较重啦，亦都好似洒过一两阵雨啊，有阵时有啲少少雨粉飞飞咁样，咁所以咧都要留意住啦，能见度啊唔系话特别高嘅啫。咁啊，出边嘅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晚部分地区系有雾，短暂时间有阳光。好啦，今日最高嘅气温会去到几多度啊？26度嘅，咁啊吹南至到东南风啊，所以都比较上咧就系湿嘅风嚟噶吓。未来两三日咧天气就会稍凉啦。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呢种嘅气氛咧，即系而家呢个天气嘅气氛咧，特别令到人哋有一种好攰嘅感觉。哇，系、哎、直头春困嗰啲感觉嘅翻晒嚟，出边啊湿湿地啦，啊又有少少凉意。可以嘅话咧，就会匿喺个被斗入边，简直系最好。人喺每一日咧都需要好多嘅力量去提醒住自己，有好多嘅工作需要去到完成，有好多嘅责任需要去到履行，亦都有好多使命需要我哋去肩负。人需要一颗好热情嘅心，先至能够咧就系做得到咁多嘅嘢。因为我哋始终都系好容易受到天气咧去到影响，所以今日朝头早希望可以唤醒翻大家一个炽热同埋值得鼓动嘅心。 人自是好动派，行便是要在阳光中赶走苦恼失败，全人类也越界，举起手反对自我被活埋。受那艳阳所摆，打一打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鞋。一到夏季，气势升高，一个夏季斗智利指导。为何扮相极怪，好应该飞快换上运动鞋。 谁愿做拉力派，流汗定教泪流伟大，应呼心也不坏。无论是怨是债，辛苦洗给这夏季慢慢晒。 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利似刀，当气候调升100度，活着实在好。 怎会互相？ 周围作品啊。 郭富城、许志安、郑秀文加上梁汉文的火热动感，啦啦啦！ 呢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神光百科同大家讲下咧，香港不同的地方。揭，哎啊，旺角喎、哦。旺角叫做芒角啦，啊，其实咧，我成日都有个迷思噶，无论粤语定还是普通话，旺角个旺字其实点拼都唔系 M O N G 啊，系因为咧旺角嘅英文 芒角 根本咧都唔系由呢一个嘅旺角咧去到译翻过嚟噶吧，旺角嘅原名啊，有啲人就知啦，叫做芒角。是因为古时呢这里有很多芒草，你怎估到啊？现在山长水远走上去大东山那里拍芒草，其实古时的时候旺角周围都是芒草，而这个地形就好像、一只牛角、啊、伸入个海里面，故此呢就叫做旺角咀、大角咀在旁边，大角咀旺角咀，而附近的村落呢都是一条叫做芒角村。哇，芒角村1866年啊，真的成百年前，1866年由意大利的传教士绘制的一个叫做新安院全图入面已经有芒角这个的名字，中文标示就叫做芒角。20世纪初的时间、很多的 businessman 商人就将这个芒角改称叫做旺角、为什么呢？做生意嘛，做生意有中国人希望佢旺啦，于是乎就改咗名叫做旺角啦。但系咧改中文名啫，即系以前咧，即系啲叫做洋人啊，哇喺我哋香港架势啊嘛，我哋改咗中文名，不过英文名咧唔改啊，所以咧就沿用至今叫做芒角。其实喺2004年5月嘅时间啦，咁啊旺角通菜街同埋豉油街交界嘅时间，一个深度只有两米嘅渠务地盘入边，工人曾经发掘出大量东汉、晋朝同埋唐朝嘅陶器，以及咧就系陶制品，显示出啊，即系过千年之前啊，东汉时期旺角都已经有人住噶啦，哇咁南嘅地方都已经有人住。以前咧，旺角嘅土地咧非常肥沃啊，喺海隔篱啦。村民咧都系以耕种呢一个嘅蔬菜去到为生嘅，因此咧就出现一大片一大片嘅通菜田、西洋菜以及咧就和花圃，亦都咧就系我哋而家通菜街同埋西洋菜街嘅所在之地。个名唔系乱改噶。1860年开始咧，咁啊芒角啊，随住九龙半岛割让俾英国人啦，村民亦都纷纷咧将所种嘅花啊、蔬菜同埋所养嘅禽畜咧啊运到过去港岛嗰边，过大海，唔系过大海，澳门啊，过海过对面啊，香港岛嗰度出手。大概到1909年嘅时间都成百年啦吓，港英政府咧就以农田积水滋生蚊虫为由，填平咗呢啲嘅菜田，再填埋个码头。填海得嚟嘅街道叫咩名啊？新田地街。旺角码头咧，我相信大家咧都明白，冇乜印象，一早都已经消失咗，就好似菜田一样。在1924年的时间，旺角码头就启用了，提供就是中环往来这个旺角的航线。在没有海底隧道和过海地铁的年代，船是一个非常繁忙过海的交通工具，也成为了就是居民过海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唯一途径。旺角呢改名去到旺角啦，1930年代咁叫做希望佢兴旺咁嘅意思。不过呢其实有啲嘅水上人，而家啦水上人仲真係叫好似传落去咁样，都会叫佢呢就係旺角旺角咁样嘅。如果你听人嚟讲旺角旺角呢，就唔好成日只係话人错，諗下嗰个典故。原来入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嘅。 去到1950年代，咁啊旺角咧终于都转型啦，哇，成为呢个嘅商住区。而家咧除咗商住区之外，更加咧就系成为一个旅游嘅热点啦，系咪？伴随住嘅就系仲有好多人嘅唔同嘅回忆喺入面。你对于旺角又有冇啲特别嘅情意结咧？唔同人。不同国籍的人在旺角又有不同的感觉，例如日本人就觉得旺角是 日本的涉谷咯。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停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都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 一首嘅作品嚟自郑伊健，《友情岁月》。出面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4%。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这个世界纵使而家俾疫情所，即系俾一啲嘅挑战我哋之外啦。俾啲艰难我哋之外啦，其实喺入边都会仲会见到好多咧，就系非常之令人觉得快乐嘅事情嘅。啊，件件报纸都会见到噶，啊，例如系啲乜嘢咧？新冠肺炎啊，咁啊呢一个嘅疫情蔓延去全球啦，南韩更加出现大规模嘅爆发，啊，确诊嘅病例咧持续增加。近日啊，有香港人嘅业主咧就向居港嘅南韩人，就是香港住的南韩人伸出援手，去到就是豁免对方缴付三月份的租金，哇，更加就说到，我撕埋你缴交的支票了，哇，这个租金就大概港币就2万元左右，业 住希望啊，該名嘅租客咧，能夠將呢啲嘅叫做租金咧，就捐翻去南韓嗰度，希望幫助咧就係啊佢哋自己嘅地方，佢哋自己嘅國家咧，就喺呢個水深火熱之中，都能夠咧就感覺得到咧，喺外地嘅南韓人或者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好多人咧係繼續支持住佢哋，並不孤單。根據翻咧就韓聯社嘅報道啊，外電再翻嚟香港啊嚇，該名香港人嘅業主就表示啦，因為新冠肺炎擴散，咁啊知道咧韓國人啊正在咧就喺一個艱難嘅時刻，故此咧就業主啊就話俾呢一個居港嘅南韓人康先生咧就知道啦，無需繳交三月份嘅租金，希望咧佢可以捐贈啊南韓，幫助呢啲嘅疫情噶。至於呢一位嘅康先生呢，真係當然啦會咁樣做嘅，亦都係香港呢就籌集大概呢就1500万韩元，即係大概呢就99,700港元，透過香港韓國體育人協會呀，咁我將呢啲嘅捐款呢就捐到去南韓嘅重災區大邱市，甚至乎為了幫助韓國居港的僑胞，3月4日的時間之前，韓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香港韓國人和香港人工商會都已經在網上登記了、就是這些居港的僑胞，發放就是南韓政府送過來的20000個的口罩。最重要就是我們清楚一件事，不單止在香港，世界每一個不同地方，每一個國籍的人，其實大家都是同心一起去到好好抗疫。雖然大家呢，即係人類有時的而且確係容易受傷，容易受到病毒呢去到感染，但係只要我哋夠齊心，面對住任何嘅逆境、任何嘅困難，都唔需要擔心。 快乐 是情人，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一刻请移民。长夜有你醉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 94%。 一首嘅歌曲嚟自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我哋先听听6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凌晨大约一点在将军澳广明苑一带拘捕40多人，警方在现场广播指他们涉嫌非法集结，被捕人士双手被绑上索带，由旅游巴接走。昨晚在科大学生周子乐逝世4个月，大批市民昨晚7点开始到堕楼现场尚德村停车场外悼念、献花和鞠躬。防暴警员抬走一名男子，他身旁有一架滑板车，其后由救护车送往将军澳医院。警方在停车场外截查过百人，被截查的市民要除口罩和登记身份证资料。赤鱲角机场第三条跑道对开海面，昨晚有一艘舢板翻侧沉没，两名堕海男子获救送院之后不治。两名死者分别是一名50至60岁的男子，以及一名32岁内地男子。事发在昨晚近8点，水警轮在巡逻期间，在一艘等船旁边发现一艘舢板翻侧，并且发现两个人在海面漂浮，将他们救起送院。送院的时候两个人昏迷，警方初步调查相信舢板是撞向等船的拖缆之后翻侧，两个人死因有待验尸确定。美国累计超过47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20人死亡，大部分来自华盛顿州。出现病例的至尊公主号邮轮正驶往加州奥克兰一个港口，州长纽森解释，选择奥克兰是因为港口附近有机场和军事基地，以便检疫和安置落船的人。预料需时3日准备港口设施和安排乘客落船。当局说船员会留在船上进行隔离，有需要接受治疗或者入院的乘客会被送往加州的医疗设施。假如本身是加州居民，就无需接受治疗。而无需接受治疗会被送往州内的联邦设施做测试和接受隔离，其余国民就会分别送往加州、德州和佐治亚州的军事基地。英超赛事，曼联在曼市打比中，主场两球正胜曼城。马斯亚在上半场30分钟首先建功，麦汤文尼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射成2-0完场。车路士亦都在主场获胜，4-0大胜爱华顿。美神蒙特和柏道分别取得入球，协助主队领先2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韦利安和基奥特各入一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从事善终服务20多年，2019年香港人道年长得主施清白女士对生离死别有乜嘢睇法呢？ 其实死亡咧系一个自然现象嚟嘅，对我嚟讲咧，其实每个人都会面对嘅。咁我谂我会用一个平常心啦，一年去接受呢个事实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微电康康全力推动。 星期一至五晏昼1-3点，微电康康。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各位听众，6:36啊，咁啊，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啊，已经一早翻咗工啦，陪住你哋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早晨啊，各位听众，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呢啲报纸咧都走唔开咧，就系同疫情有关嘅消息噶啦。啊，新型冠状病毒咧喺香港肆虐啦，市民生活大受影响。不适逢寻日咧就系300妇女节，香港妇女中心协调一个会议啊，佢哋一个嘅协调啦，甚至乎就系做埋一个调查添。啊，发现咧超过80%嘅受访者曾经因为咧就手够口罩。以及咧就擔心自己嘅屋企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咧，而感覺得到困擾啊！亦都有大概16%嘅受訪者咧，焦慮程度可以話爆表，達到咧十分為滿分嘅話，就係去到10分。啊，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啊，咁啊佢哋咧就話到啦，建議咧就防疫資源啊應該有效咁分配，並且咧就設百货网上平台咧就去到帮忙嘅，有家长亦都表示啊，屋企入边嘅防疫用品咧就不足，咁啊要照顾子女，咁啊搞到咧就自己都唔敢出去添。同一时间啊，担心网上骗案，以及咧就口罩质素唔好，咁啊为咗咧就系扑口罩，觉得咧压力好大，因此咧就搞到个人咧好烦躁啦，失眠啦。越失眠咧，个人越烦躁啊，都系一个恶性循环啊！吓，呢啲我哋都系要值得关注。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啊，为咗了解妇女作为家庭照顾家庭重要嘅一个角色嘅呢一位嘅朋友啦，喺疫情之下佢哋嘅困扰，以及防疫嘅政策有啲乜嘢需要帮忙呢？喺上个月21至28号期间，访问咗845名嘅女性家庭照顾者。当中大概70%人已经结咗婚噶啦，近半嘅人需要照顾18岁或者以下嘅子女。调查发现啦，受访者平均焦虑程度都系去到7分啊！注意啦，10分系为满分噶。当中15%嘅受访者，佢哋嘅焦虑程度去到满分噶。 果你而家咧，即系男士听到呢啲调查咧，都要谂一谂啊，系屋企嘅女士会唔会咧系有啲焦虑嘅情况，会唔会留意到咧？试下谂一谂啊，多啲关心佢哋。好啦，再细分受访者嘅身份，单身或者咧就系离异妇女焦虑程度平均去到 7.22 分噶，较已婚以及咧就系未婚妇女为高。照顾者焦虑度啊 7.3 分，亦都较非照顾者为高噶。喺呢一个嘅调查入边，亦都发现啦，近81% 嘅受访者因为咧就谂住周围扑口罩啦，觉得啊好困扰。亦都有84% 嘅受访者担心自己或者屋企人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喺疫情底下，分别咧有44% 以及48% 嘅受访者认为啊对睡眠质素同埋运动有负面嘅影响。面对住疫情持续噶，有近60%嘅受访者咧就话到啦，哇承担住咧即系去到选购或者去到叫做扑啦。扑呢啲嘅防疫物资嘅重任，最令到受访者担心嘅系咩呢？社区爆发，去到31%。防疫物资不足，去到应付日常嘅生活咧，都去到29%噶。好啦，对于政府嘅期望方面，超过90%嘅受访者希望可以加强咧就社区嘅防疫以及提升检疫能力，亦都有超过85%嘅人希望咧规管口罩啦，嗱减少咧就系、是。关口以及咧就加强照顾者嘅一啲嘅支援服务嘅。而家咧面对住好多唔同嘅疫情咧，大家都要即系用尽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到面对。有啲人咧就发觉啊，屋企嘅口罩相当之不足啦，甚至乎咧就会计埋啦啊，我而家咧就有譬如有5个口罩。我出去排队咧，就可能会有几多个口罩啊？有机会翻翻嚟。而家咧就叫做市面好啲啦。咁一般嘅口罩价格咧就已经回落咗。咁但系仍然咧系一个偏高嘅水平。咁当然啦，药房咧亦都会话到佢哋来货本身都系嗰个价。如果就再 mark 低啲嘅话咧，就要蚀本啦。咁我哋都希望咧，政府又可以做翻多啲啊，照顾翻多啲人。而家见到咧市面上咧都有好多嘅情况，例如咧就系有公司咧就自组啦，佢哋可以咧就系投资咧就系生产呢啲嘅口罩，亦都见到网上边咧就已经咧好多国家咧就禁止咧就将一啲嘅医疗物品啊去到咧就向外输出，所以而家变咗香港人咧要购买口罩咧要由外国啊，譬如网上边订购咧，似乎咧都比较上难啦，连埋运输方面咧都已经受到好多唔同嘅规管。呢啲咧，我哋都要清楚明白嘅。人哋外国都同样咧面对住呢啲嘅疫情，咁我哋都希望譬如自己有足够嘅口罩，其实人哋咧都系一样嘅。咁所以咧，口罩咧就唔好囤积啦，足够咧其实就已经系最好噶啦。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唔同地方嘅朋友面对住呢啲嘅逆境。我哋都需要为大家打打气。 Nobody Nobody 呢一首嘅歌曲少女时代啊，好啦，咁啊睇睇出边嘅天气方面系点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晚部分地区有雾噶，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6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啦。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嘅低水平嚟噶。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喺职场 KOL 入边，又话咪咪 Chan 波。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我哋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哋嘅美美 Chan 美医师，陈医师你好啊，陈医师 你好啊，我咧今日就嚟紧嘅日子咧，我都决定扮医师啊， 系嘛？ 系啊，因为咧我就横掂咧要分享一啲食物啦嘛，咁、 嗯、 我就决定深入啲咧，睇下每一个食材， 哦、 对于而家我哋咧开始咧、嗯，大家都叻咗啦，识、 嗯、 得保护自己多啲啦， 讲、嗯、多咗健康啊， 系啊，提升自己免疫力啊，系啊，或者又要帮自己搞好唔同里边嘅唔同嘅部分啊， 嗯、 又要润肺啊，又要润喉啊， 系喎，五脏六腑， 咩又要清肝啊， 你知啦，有阵时又话嗰啲疫嗰啲病毒咧，又会走去你个肺啊，有阵时走你个肝啊，有阵时走你个肾啊，有阵时又话啲报章又喂对同时攻击几个内脏啊咁样，哇真系难搞，睇到都心惊啊！ 所以咧我就觉得咧，一向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道理嚟噶啦，食得均衡咧，即系唔好 乜都有， 系乜都有，即系又唔好话嗰啲好嘅系咁食。系啦，又或者又要有啲小朋友又唔食菜嘅，有啲人又唔食鱼嘅、 嗯， 即系真系唔好有呢啲习惯，样样都食啲嘅，其实真系就冇坏噶啦，对你， 都系， 系啊，咁再特别喺某啲时令嘅时候食嗰啲时令嘢，系啦，咁啊再正啲啦， 时令嘅时候食翻时令嘢咧，即系佢本身。平啦，而且佢營養價值特別豐富。 冇錯，而家其中一樣時令嘅嘢喺菜檔，我哋真係唔係成日見到，呢期會見到嘅、 啊、 百合。 百合 係啦，百合啊係推介嘅。 百合花嗰個百合喎、 啊。其實佢好似咧一粒，如果新鮮啊、 嗯、 你去到街市，通常佢會好似有少少。點講咧？ 係咪雜貨鋪賣嗰啲啊？ 雜貨鋪賣嗰啲係乾咗嘅。 哦，哎呀，我買嗰啲真 係一塊塊白色花瓣咁嘅嘢。 係啊係啊，百合有陣時候，我都記得我阿媽咧攞百合咧，愛嚟煲過嗰啲潤嗰啲，譬如雪梨水 啊、糖水啊嗰啲。 係啦，嗰啲 friend 嚟 嘅。係啊，煲湯都得嘅，但係我哋通常去藥材鋪啲咩買嗰啲叫曬乾咗嘅。咁而家呢期係有新鮮嘅。 新鮮百合。 新鮮百合係啦，咁、就會喺菜檔買到，佢、 嗯、 就會好似咧點講咧有一兜嘢，然後好似啲菇漚出嚟，咪有啲好似水蟲木咁樣嘢嘅。佢、 嗯、 哋會有嗰啲濕濕地嗰啲嘢黐住喺一粒。似乜嘢咧？似你打開個山竹嗰啲白色嘅肉咁樣咧、 哦， 就係、是、一粒咁樣圓揼揼咁嘅嘢。係、 哦、 啊，如果你去到街市檔見到一嚿咁特咁得意嘅物體嘅，咁、樣冇見過嘅，咁、樣濕濕地咁樣嘅咧，嗰、粒咧就係、一粒新鮮百合啦。 哦， 其實同乾嘅煮法對我嚟講係一樣嘅啫。 係 乾就似淮山乾，你譬如淮山我哋識啦，係、咪？乾同新鮮其實都係好相似嘅煮法。白色嘢知唔知有咩好？對個裏邊 白色，這個我真的要 太簡單了，不要令我失望。 因為為什麼呢？之前呢阿華梅姐曾經在晨光那裡說過，不同顏色就代表著不同的東西，白色我特別記得小聖白的嘛， 是 不是對個肺特別好的，是不是？ 是啊是啊， 哇，其實我有少少怕，我怕我答錯。 不會你博學的嘛。 哎呀，千萬不要這樣說，我個人很謙虛的。 是啊，潤肺啊。所以咧，趁而家又有新鮮嘅。 咦，潤肺通常同止咳行埋一齊嘅喎。 係啊係啊，即係潤喉潤肺啊，一路潤落去咯。 係啦，啊，潤肺就百合。 係啦，頭先你就方才提過係你媽咪煮法就係甜啊，係咪啊？糖水 煮，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或者放湯咁嘅。 嗯， 其實佢係可以炒嘅喎。 百合喎、 哦， 喂，炒會唔會影響咗啲功能啊？ 唔會㗎，應該唔會㗎，即係你等於個菜你要煮熟咗嚟食咁解啫嘛，係、啊。咁你炒 pair 嗰啲叫做綠豆啊，即係任何豆狀嘅物體啊， 嗯、 荷蘭豆啊， 嗯、 或者豆角啊咁樣咧、 嗯 加啲木耳啊， 嗯、 你當齋菜咁樣炒蓮藕啊， 聽落去都幾香喎、 啊。係啊，其實呢 清清地嗰只香喎、 啊。冇錯冇錯，我就中意咧。總之逢親炒呢啲咧，撒又係我最中意咩？撒兩滴酒，淋、 啊、 起鍋嘅時候，嗰、 啊、 碟嘢又唔會唔好食噶啦。炒菜 是 用嚟炒 炒菜， 我是覺得好吃過放湯的，你問我 哦，因為是 爽脆， 是不是仲有少少即係鍋氣嗰種香口喺度咧？ 冇錯冇錯，係、啊，咁你如果想變成佢齋菜嘅就係頭先嗰啲配料啦。 嗯， 其實你炒肉都得嘅喎。 嗯， 係啊，即係你 豬肉， 豬肉 或者 係 切片咁樣。 係 啊，或者你炒雞，即係你當西芹雞柳咁先算啦、 啊。 你加啲百合落去啫嘛。 啊 是啊， 但是怎樣可以令到百合的味道再香一點呢？ 其實不用的了，它本身有一種很獨特的味道的了、 嗯、 所以我剛才說你炒車，你當炒你炒肉又得、 嗯、 你當齋菜這樣炒， 喂炒魷魚啊，不如 得的現在還說一些這麼不老禮的東西、 哎、 是你才說的，大家聽眾聽到了是不是，這些這樣的東西不是我說的 哎呀，一個不覺意自己衰啊，衰喜歡吃魷魚、 啊、 哎呀一個不覺意給位你入添， 你看看我咁耐啊，我哋做咗嘅年几啦，系咪个节目？我又冇分享过呢个菜式， 冇啦， 唔系就系咯。 西芹鱿鱼都系我讲噶，阴公 系嘅，但系其实系都啱嘅，系啊系啊。咁、 嗯、 总之你就当佢系一个豆角嗰种类型嘅嘢、嗯，爽脆嘅嘢。咁、 嗯、 你想配咩？其实都啱数。 系呢、這个都几好、 啊， 即系百合啦，又第一简单啦， 系啊， 价钱亦都系相宜啦， 相宜啊， 系咪？咁啊，而且你话新鲜嘅呢排又当做 系啦， 系啦，咁啊，街食嘅菜当 系啦， 都容易揾 系啦。 佢、啊、除咗炒之外咧，其实佢落嚟，譬如煲汤咁，譬如即系好似干嗰啲百合，系咪都系一样咁样？ 一样啊，系啊。你煲汤即系譬如你煲无花果雪耳加嚿猪展煲汤，咁、 嗯、 你摆啲落去。咁、 嗯、 你將佢變成甜嘅、 嗯， 一樣咯，無花果雪耳糖水咁樣、 嗯， 其實走咗嚿肉，佢就係個糖水啦，係、 哦、 咯，咁樣咯。你當煲雪係你煲雪梨水，咁你加啲新鮮百合咁都得嘅，係、 嗯、 啊，即係呢啲都係自己配嘅嘢嚟嘅。你即係譬如當我當煲雪梨糖水，你再加多兩粒蜜枣、 啊， 再加啲你想有啲色嘅，加幾粒杞子，紅色嗰啲杞子落去，呢啲冇乜所謂。所以你自己喜意吃呢，趁而家呢又润肺呢又当做呢、 嗯、 就买多啲嚟食啦。 哦，呢、這个百合啊，嗱处理呢个百合嘅时候需唔需要有啲咩特别嘅技巧，譬如洗得特别干净啊，浸一浸啊。 唔使唔使唔使。佢、啊、有少少你认识淮山嘛。 淮山我認識， 係佢刺嘅，但係佢冇嗰種咁立刺刺嘅嘢嘅。 嗯， 係啊，咁淮山我哋打邊爐嘅時候，而家都好興擺淮山落去， 多咗喎、 哦。係啊，咁你其實百合都可以咁樣做。 嗯， 佢比起淮山，佢我成日同佢比較，因為覺得好似啊個質地。 嗯， 所以嗰個煮法都係咁一樣嘅咋。 嗯， 所以零難度 係零難度。 我只係想提下大家喺街市見到呢個食材嘅話。都正嘢嚟嘅， 不妨試一試咁啊！記住啦，啊 ，Mimi Chan 都提咧，大家白色嘅食材咧，潤肺 係啦， 係啦，咁啊特別呢排啦，咁啊潤肺咧就最緊要嘅， 仲要係新鮮嘅， 仲要係新鮮嘅百合，咁所以咧嗱又唔難揾啦，咁啊大家如果不妨去到街市嘅時候見到百合咧，買啲翻屋企啊，炒又得，煲湯又得。或者整下糖水都得、抗疫嘅呢个食材，其中一样最好嘅就系百合啦。 单止一个正， 正，唔该晒咪咪，拜拜， 拜拜。 唔知道如果百合润肺，可唔可以令到我嘅声线都可以飙到唔知几多个 key 以上呢？6:54。 看，往城市边缘看，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 首位作品是嚟自阿 Jam 版本的《你把我灌醉》，室外温度21度。我哋先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啦。啊，转头啊，晨光第一线，中文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 或者因为在网上看到这句说话深深被感动，觉得医护人员在这段时间背负着很大的责任和期望，于是就改编了内地抗疫歌曲《爱的桥梁》，成为今次的广东话版本。原曲作曲蒋丹，填词刘德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第二个星期上升七级，季军位置刘德华《我知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利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完成射成2-0完场，车路士亦都在主场获胜，4-0大胜爱华顿。美神蒙特和柏杜分别取得入球，协助主队领先两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韦利安和基奥特各入一球。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下降至2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持续，对香港经济嘅影响日益明显，多个行业受到重创。飲食、的士、零售業生意一落千丈， 大方向是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 步入寒冬，政府推出多項救市措施，到底有沒有幫助呢？各行各業又怎樣自救呢？鏗鏘集今晚8点，港台電視30日。 選民搬咗屋，要在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早晨，各位听众，接着7:07的时间，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21度的气温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猿，仲有 O 都翻咗嚟，早晨啊， 系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的听众，星期一的早上啦，咁啊。 问下小白先，星期六日啊，好似都见到你铺咗啲行山相。 系啊， 喂，今次好似 天气不似预期。 系，不过今次你嗰个行山嘅路径应该再严峻一啲。 系啊， 惊险我唔够胆讲嘅，难度系数高咯，系咪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都高嘅。不过嗱喺度讲先，其实条路咧系的而且确相当之难行啊！大家行山嘅时候咧，一定要量力而为。咁、我今次咧选择嗰条路咧就系大屿山嘅一段路。其实我好少行大屿山。因为我本身好难搭车， 系 因为好难搭车。 大屿山嗰啲路咧，你唔能够揸到去一个点， 系啊， 即系 A to A 咁样咯。 就算当我去到东涌都好啦，我本身我已经冇揸车去东涌啦。我要坐六点钟屋企出门口，坐六点钟个小巴，然后可能八点松啲我先至。去到呢一个嘅大屿山，跟住仲要再喺大屿山东涌嗰度再转11号巴士， 系转巴士， 先至入到入去近石壁嗰度。咁我今次行边度咧，就系、是、叫做九牙岭，系、啦。九牙岭其实佢有几个九牙嘅， 系 咩东九牙啊、西九牙啊、中九牙呢啲咁样嘅。咁、通常啲人行咧就会。上其中一個九牙咁樣，咁佢都好似如果冇記錯係700幾嘅，七百幾米咁。 簡單啲嘅，有啲近大佛嗰邊係 啦，有啲簡單啲嘅，所以我就話有啲簡單得嚟有少少難，就可能你就係上一個牙咁樣咯。咁、你咪變咗上到去七百幾嘅時候就。經過咩一線生機啊嗰啲咁嘅位咧，啲咩險要位啊， 險要位，跟住有個心驚膽寒啊， 心驚膽寒係啦， 係啦，影下相啊，嗱嗰啲咧就係輕強啲嘅， 其實上到牙咧。即係上嗰隻牙，其實本身都已經係難，因為咧點解我話難？除咗係其實我平時係跑開啦，咁、所以今次我揀呢啲路咧，都係因為即係第一我想少人，第二就係因為隨行有啲成班隊友咧都係粗慣山嗰啲嚟嘅，咁、變咗我哋都會覺得啊呢條路都我哋啱嘅，因為除咗行同埋跑之外咧。其实佢最主要原因系因为佢要攀爬，咁、香港要攀爬嘅路咧，其实都系危险嘅。咁第一一定唔会系即系铺晒路俾你啦，而且手脚并用啦。咁我亦都同，因为我有个习惯就系我就算平时行山我都会戴手套。咁今次又系见到所有队友都即系 一定啦， 有晒手套啦，攀爬啦咁样。咁佢上咗上去之后咧，我哋今次嘅玩法就系上咗上去其中一只牙之后咧。就落翻落去，落翻落最底，落翻落海平面嗰度，即系由零上到七百几，就再落翻落去，然后再由中牙嗰个位咧， 再爆翻上去， 就再上翻上去。所以当你落到落去完咗啊，去到平路嘅时候咧，一般人就行完山啦。其实我都有呢个感觉，哈、行完啦。但系当你由零要再上多一次，去翻头先，由第二条路去翻头先同一个位去过嘅位咧。你個感覺好特別， 你入就喺其中一個 喺西九牙嗰度， 西九牙嗰度入， 喺西九牙嗰度上， 走嘅時候寶蓮寺走， 係咪啊？成條路就西九牙上啦，東九牙落啦，然後落咗之後再喺中九牙嗰度再上，跟住就近鳳凰山附近，跟住先至再落翻落去， 行咗五六個鐘喎，咁樣係咪啊？ 其實我行咗六個鐘， 係啊， 係 啊，五六個鐘，仲要你嗰個行山嘅伙伴其實都行得幾快嘅， 其實成班都 密密腳 嘅 咯， 係啊，飛飛地。 你諗下嗱，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你要衡量下自己嘅能力值。 係啊， 如果你話喂個個都行山，唔通個個都行到山咩？ 嗯， 係行到嘅，有啲咧。山野之间嘅山咧系容易啲嘅，讲紧一粒星两粒星，但系小白行紧嗰啲咧都系五六粒星噶，同埋要攀爬， 系、 攀爬咧就系、是、要手脚并用啦。咁、你如果冇攀爬嘅经验，你话喂攀石嗰啲室内攀石都冇乜点玩过咁、样。咁其實都有少少危險㗎，所以奉勸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要留意翻。不過都睇到，雖然天氣不似預期，但係你影出嚟啲相都好靚啊！ 就係原本可以仲靚嘅，不過而家就變咗第二隻感覺咯， 再挑戰咯。 係哦，即係譬如佢有個位有嚿石頭係叫咩小鳥回頭嘅， 呢、這個我真係唔知啦。 好似 頭先我知嗰啲，我講曬出嚟啦。你去到你嗰啲話隱蔽嘅叫做景點，我真係第一。有冇兴趣我都成问题，因为其实我知道系好难嘅、所以真系要有一班好嘅伙伴咯。 系啊， 你唔能够就咁啊，譬如两口子去行咧，闹交多过乜，只能够讲行啲太难嘅嘢。 成班人都已经惯咗，就系譬如好多人都 share 嘅，譬如边个冇水嘅会分啦、有阵时大家会拎啲。好味啲嘅咧，上去又分啦咁样，即系成班人系有一个团结， 而且有個心喺度，咁咁樣會安全好多，同埋行起上嚟會舒服好多咯。 係，咁呢個都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咁啊，小柏講完一個行山嘅經驗咧，有啲硬料同埋實際嘅嘢啦，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養護醫院嘅副院長咧都教大家咧六招行山嘅防疫術啊嚇。咁啊，佢之前咧都自己拍片喎，咁啊拍片咧就話啊，大家行山唔緊要嘅，不過有啲嘢要注意啦，特別喺抗疫方面啊。咁啊，行山有好多嘢要注意啦。山野之间的、叫做保育啦、行山的礼仪啦，同埋今时今日咧就要教大家咧，喂行山点样行得防疫一啲咧咁样。咁啊，首先就以动作代替谈话啦。好多时咧，嗰啲行山客咧都热情地会 say hello 啊，打招呼嘅，咁样咧好容易喷出飞沫啦。最理想嘅方法咧就系大家咧点头或者用手势咧表示咁样。行山嘅时候咧都要带备一啲湿纸巾同埋消毒液、哦。与此同时咧就系拣一啲咧人流较少嘅时段上山咁样。如果唔系咧啊山头啊，或者咧山顶嗰啲位咧，仲多人个旺角嘅话咧，其实咧、大家去叫做聚集嘅风险咧又高少少啊吓。咁啊，第二咧就系、选择一啲咧较为平坦嘅路段，咁啊太斜嘅路咧会容易咧令到人哋行到气喘啦，飞沫咧或者会因此喺空气之中嘅传播嘅，所以咧就建议咧行一啲咧比较平坦嘅路段，最理想咧就系行水塘就最好啦，因为水塘咧一般咧都系啲平坦啲嘅路啦，又少啲碎石路啦，又相对容易一啲，呢个咧就系阿副院长咧教我哋行山嘅六招防疫术。希望咧，你又行到行到山，又可以咧感受到山野之间嘅乐趣咧。 喂，有一样嘢我想赞，就系赞咩咧？喺我身处呢个九牙岭嘅时候咧，我见到有几位兄台咧，佢哋孭住个袋，然后沿住呢啲咁险要嘅山路咧， 执垃圾， 执紧垃圾。咁佢哋执嗰啲垃圾，譬如有啲都有口罩嘅，咁另外有啲可能系糖纸啊、樽啊呢啲，咁所以咧都要为佢哋鼓掌啊，同埋亦都希望咧，即系所有嘅行山人士咧，尽量爱惜我哋嘅大自然啦、 啊。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早上7:15嘅时间，我哋电话侧边有 Didi 喺度，早晨啊， 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Hello， 你好 Didi， 出边嘅天气点样啊？ 天气 交通 交通 交通交通，啱啱想打俾 Barbie 个人乱咗，系交通情况点啊？ 好彩系 Barbie 啫，一排嘢一系话我啦，做埋嗰样嘢啦， 讲 交通先， 好，唔该晒你 Didi。 咁樣咧，有個路陷同埋爆水管需要封路噶，喺元朗嘅平匯街嘅路陷。咁平匯街介乎媽環路至到元朗安寧路一段咧，因為佢單程噶，咁呢一段咧就需要全線封閉噶。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啦，68A76K、968XK66、K68K73咧都需要改道行駛噶，就係、是、封咗一段嘅平匯街啦。咁另外觀塘嘅協和街有爆水管啦，協和街去順利村方向近住康寧道嘅慢線咧就封閉噶。咁另外好消息咧就系封路开翻啦，喺沙田围路噶，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啦，第三、第四线咧就已经重开嘅。 嗯，咁有啲封路啊，同埋爆水管嘅消息啦，咁收音机旁边人哋咧就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唔该晒 Didi，thank you。 好， 好，唔该晒 Didi。咁好耐都冇同 Didi 倾下偈啦，我哋都吓，咁有机会嘅话都要同阿 Didi 倾下偈先得，睇下佢有冇行山啊嗰啲啊嘛，系咪？好啦，咁真系天气方面啦，交俾 Barbie 啦吓，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你好啊，出边嘅天气点啊？系咪有啲大雾嘅感觉咧？ 绝对系 啊！哎呀， 我今朝早咧行出嚟嘅时候咧，真系觉得咧嗰一句歌词好啱啊！ 边句啊？ 灰灰的天同埋空空的街。 哎哟， 系啊！嗱，今朝早咧，我唔知点解平时咧礼拜一朝早呢啲钟数咧都见到人来人往噶嘛。 嗯。 咁但系咧，喺我即系我今日特登系行车路侧边咁样过去啲大车站嘅。咁但系咧，我喺街上面行咧，真系完全冇人咯。 嗯、 我到依家我行咗，我谂五分钟咧，我系由街尾行到去另外一个即系巴士总站交汇处嘅位置咧，完全一个人都冇。 系、 啊。巴士站有人啦，但系我沿路行咧，唔知点解系完全冇人啦。 唔通啲人有空窝肥时间有？ 系啊，唔知点解，即系我好似觉得好奇怪，因为佢回复翻咧，似系再之前嗰个礼拜冇乜人同我一齐呢啲钟数翻工出门口嗰啲感觉啊。 嗯嗯嗯。 咁同埋咧。 真係今日天氣咧係陰天嘅。嗱，我亦都有懷疑，因為大家見到陰天，所以唔行室外啊。咁咧同埋好大霧咯，因為遠處咧，即係其實我呢邊係會望到啲矮嘅山啊咁樣啦。咁、都係見到有一陣咧薄薄嘅 filter 喺前面咧就籠罩住嘅。咁同埋咧天上面都好多雲啊，而且咧雲都係喐得比較快啊，咁所以可見都係比較大風啲嘅。咁、但係咧見到天大風啫，自己睇感咧呢邊咧又冇乜風嘅喎。 哦，啲風喺曬你頭殼頂嗰度飛過啦。 可能係啦、可能我而家企嗰個位置比較多嘢阻擋啊。咁同埋覺得好潮濕咯，因為一潮濕咧，譬如我哋呢啲咧以前有個舊傷患嘅人咧、就會有少少 風 濕啊，傷患會重重地、痛痛地咁。 係咪真係風濕啊，媽咪？ 係啦，哎呀，都唔得唔認老添，真係弊啦。所以即係大家都真係注意一下啦。我覺得要好似阿小白咁樣多啲運動咧，鍛鍊翻個身體先得。 要啦，反正我哋一齊去行山啦。 好啊，好啊，你揀啲容易啲嘅行啊，大。 好啊，冇問題啊。好啦，唔該曬你啦嚇。咁啊，轉頭我哋見下面啦嚇。好啦，咁啊，另外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啊，有幾陣嘅驟雨，早晚部分地區有霧嘅，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今日會去到26度左右啦。吹和半南至到東南風，咁啊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咁啊，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天气咧稍凉啦，咁啊又会即系气温啊回翻少少啦吓。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啊，都系啲绿色灯嚟嘅，即系啲空气咧都系好嘅。不过出边咧真系有机会啊落下一两阵雨啊，特别呢一两日啦。咁啊，大家如果出门口嘅时候咧，咁啊除咗可能女士咁啊可以揽翻条围巾啦，系咪先？咁啊唔想着咁多衫嘅时候，咁啊或者拎翻把缩骨遮啊，都系一啲几好嘅方法嚟嘅。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嘅时候，我哋晨光大学有阿 Andy 韩达，一齐听听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 Andy 韩安达啦。早晨啊 ，Andy。 芭比，早晨。 就住我哋即系近来大家都共同抵抗紧嘅呢个肺炎疫情啦，吓应该叫佢做乜嘢名好咧 ，Andy 其實世衛咧就喺2月11日啦、差唔多午夜嗰時好夜嘅個世衛總幹事我哋都成日講到去噶啦，就譚德塞咧就好短喺 Twitter 上高咧就講話正式咧我哋而家叫佢呢個病毒咧呢個病咧就叫做 COVID-19 咁噶啦。咁佢咁樣講咗之後咧，其實好多啲傳媒機構咧都開始改用咗呢個名噶啦。 係啊 係啊。咁但係咧就呢個係。2月11日啦，就去到上個禮拜頭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外交部嘅新聞司副司長啊、就佢叫做趙立堅啊，都仲係提到咧，就有啲企圖啦，都繼續咧就叫呢只病毒做中國或者武漢病毒。咁佢嘅講法咧就係、是，即係呢個發言人嘅講法咧就係、是，呢啲人咧就企圖咧讓中國背上。製造疫情災害嘅黑鍋啊！其實因為個講法就係你用乜嘢嘅名咧，就影響到人嘅觀感，咁就對成件事嘅睇法咧就好重要。咁呢個大家都知啦，即係其實改名係好緊要嘅。咁佢講咗咧個問題就係講咗一兩日之後咧，美國嘅國務卿咧其實就連續接受咗兩個電視台嘅訪問啦，一個咧就霍士新聞。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先講霍士新聞嗰度咧，佢就喺霍士新聞嗰度咧就係俾即係講到佢自己主動提嘅，就係、是、叫呢個做武漢病毒。佢其實就講緊咧就話、是、美國喺中國撤僑啊，會好關心呢一個疫症嘅傳播啊咁樣。咁跟住主持人咧就話：，你叫佢做武漢病毒啊，我哋叫做 COVID 嘅咯。 係咯，點解仲叫呢個名㗎你咁？ 咁佢就話其實。即係呢個佢咁樣叫咧，就因為其實中國啦，佢講就喺呢方面咧就做得嗰個資訊咧就唔好公開啊咁樣。咁呢個第一次啦。咁但係第二次再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係、是、CNBC 嘅，即係第二個電視台啦。咁佢就聽到嗰個記者喺個問題嗰度咧，都係覺得即係中國其實喺呢件事上高咧，就做咗好多嘢都好果斷，咁啊控制疫情。咁佢。我講緊呢個佢啦，蓬佩奧啊，美國嘅國務卿啦，咁佢咧就話我好高興聽到你咁樣稱讚中國嘅共產黨，佢直情講話中國嘅共產黨，咁但係咧佢就話，即係呢一個咧，其實咧就係、是 呢一個武漢病毒啊，佢又咁樣講多次啦。佢話呢個武漢嘅冠型病毒咧，你唔好唔記得咧，都係喺中國嗰度嚟嘅咁樣。咁就兩次咁變咗做國際新聞啦嚇。咁蓬佩奧佢就大家唔好以為佢啊改唔到口啦，其實佢好有意思係咁樣做嘅。即係佢 點解背後要即係喺呢一個咁樣嘅媒體上面嘅訪問都大大聲要咁樣突出呢一件事咧？嗬？ 嗱，再其實睇翻遠少少啦。蓬佩奧呢個人，佢喺西點軍校咧係第一名畢業嘅，跟住就係哈佛法律學院啦，即係其實係律師出身，然之後做咗國會議員啦。特朗普做咗總統咧，就委任咗佢做中央情報局嘅局長，然之後咧就再揾佢做而家呢個位置國務卿。好啦，即係佢個背景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嘅。 聽落都應該要係一啲好有頭腦同埋好精明嘅人先至可以做到呢啲崗位添。 見仁見智啦， 係嘛？要睇下先知啊。 咁但係個背景咧，佢個履歷咧就相當之好嘅。咁跟住咧就佢其實喺上個年度嘅10月30日啊，有一個美國比較保守啲嘅研究所啦，叫做 Hudson 啊。就是這個哈德遜研究所在紐約的，就頒了個獎給他，那他就去演講拿這個獎的時候，個題目呢正正就叫做中國威脅。那他在裡面呢就我們講話個名字很重要，他就提到呢，即既然講中國挑戰也好威脅也好，就自不然會提到習近平。那他在個演講裡面呢，他叫習近平呢就做總書記，總書記 General Secretary， 就因為我哋係一般喺外國咧，美國啊啲新聞媒體都叫佢做 President 咁樣，即係用國家主席，個主席咧就譯做 President 咁樣，咁佢咧就特登揀咗咧叫佢做黨嘅總書記。咁當然習近平咧就有唔同嘅身份啦，係中國共產黨嘅總書記啦，亦都係中國國家主席啦，係軍委主席嘅咁樣，咁但係一般嚟叫咧，即係都係叫佢做主席 President。 係啊， 係留心喎、主席我哋 President 通常亦做總統噶嘛。即係如果調再譯翻轉頭中文咧，大家個感覺嚇呢個係中國嘅總統咁樣。咁佢就冇解釋點解嗰次咧係咁樣叫佢做總書記，唔跟慣例叫佢做 President 嘅。但係一個月之後咧，就有一個個美中經濟安全檢討委員會咧，呢、這個委員會我哋講好多嘅，因為反送中咧就應該對中國有啲咩策略啊咁樣啦。咁呢個委員會交咗份報告咧，喺11月，即係佢講完個演講之後，份報告好長嘅，差唔多接近600頁嘅。裏邊咧就特別提到一點咧，佢就話咧以後咧就建議大家咧就唔好再用 President 嚟稱呼習近平。 係點解 咧？President 好似喺美國人嘅印象裏面咧，佢哋自己嘅總統就叫 President 啊嘛，就好似係民主選舉一人一票啊咁樣選出嚟嘅。佢話唔係，即係中國咧嗰個政治體制咧，其實係一黨專政嘅。咁就用咗，即係就算要譯咧，國家主席咧。其實係咪應該叫做 State Chairman 咧？Chairman 嗰、那個。印象咧，起碼比外國人 主席係嘛，真係 主席同埋總統係個印象係唔同嘅。咁而中國譯嘅時候咧，亦都唔官方啦，起碼就唔譯佢做 State Chairman 嘅，就譯咗幾十年都譯 President 係咯係咯。 咁所以呢一個委員會咧就係、提話，其實咁樣做咧，即係大家可能又有個錯覺咧，就忘記咗咧，即係其實中國咧係一個佢講下呢份報告講嘅，就係唔係一個民主嘅國家。人民咧就冇投票、集會同埋自由發言嘅權力嘅，咁所以咧，如果叫佢做 president 咧，就好似咧就幫成個制度咧就有少少塗脂抹粉啦，即係加咗一陣嘅好民主嘅氣息喺上高，咁所以呢份報告咧就建議以後唔好咁叫啦。 唉，真係每一個地方嘅人咧，可能對於嗰個語境嘅運用啦，或者嗰啲詞匯咧嘅嗰個嘅語帶相關嘅一啲連結咧嘅感覺都唔一樣。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係咪真係叫咗咁多年嘅一啲名稱咧，就應該繼續叫落去咧？咁呢一個即係可能每個人眼中都值得商榷啊。 係啊，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真係喺 用英文嚟計啦，叫習近平主席，亦都做 president 嘅咧，係多好多嘅。 係、嗯、啊， 我就啱啱傾偈之前咧，就 Google 啦、 嗯， 就用 president 跟住習近平個名咧，就喺 Google 上高出現嘅，就差唔多係2500万次。 嗯， 而叫佢做總書記英文啦、啊、就General Secretary 嘅咧。其實係得400万字啫， 係爭好遠啊！ 係啊，即係喺外國叫佢做 president 嘅，就都仍然係多好多嘅。 係啊，唔知道到底呢一種約定俗成同埋大家嘅意識底下記住嘅呢個名稱係咪應該佔大多數？大家嘅意見就應該繼續落去咧。呢、這、一個我覺得冇乜所謂啦。總之自己知道係講緊邊個咪得咯。 不過講個病毒咧，我都覺得叫做 COVID-19 係比較上中性一啲嘅。 都係嘅，咁啊，總之點都好啦，希望呢個 COVID-19好快啲离我哋而去， 好啊！ 好啦，下次再倾过啦 ，Andy， 唔该，拜拜。 晨光大学， 愉快感觉弥漫思绪，发出思绪尽落本分，愿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啊，唔知道听众咧，同我哋可唔可以即系改到口咧，将呢一个病毒叫翻做 COVID-19 咁样咧？我哋而家都系叫，譬如新型冠状病毒啊咁样咯， 新冠肺炎咯， 系啊， 简单啲。 咁人哋又有个即系正确嘅名，都系要啲时间去改一改嘅，呢啲系咪先？睇下传媒几时又将呢个名字就正式用翻嗰个名咯。 但系都唔会用英文应该 系嘛？咁佢冇中文啊嘛，你 新冠肺炎 又唔可以帮佢改一个系咪？我哋唔可以搞笑帮佢改一个噶嘛？ 系咁又系咁。唔知道可唔可以直譯啦？有冇啲譯音咧？咁樣啊，咁啊， 通勝嗰啲譯音係嘛？ 係律沙士咁樣譯咯，可能係咁呢啲咁偉大嘅改名， 揾下 cousin 啊呢啲就 改名事件啊，改名事宜就唔係我哋講噶啦。不過就提提一啲駕駛者啦，如果你話喂住半山區咁樣，能見度啊相當低啊， 係啊， 即係都好大霧下咁，所以大家 條路有窄噶。 著車嘅時候啊，開車嘅時候都著翻啲燈啊咁樣啦，免生意外啊嚇。 好，出邊係21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4%嘅，7:30啦，聽聽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凌晨大约1点喺将军澳广明苑一带拘捕40多人，警方现场广播指他们涉嫌非法集结，被捕人士双手被绑上索带由旅游巴接走。昨晚是科大学生周子乐逝世4个月，大批市民昨晚7点开始到堕楼现场尚德村停车场外悼念、献花和鞠躬。防暴警察抬走一名男子，他身边有一架滑板车，其后由救护车送往将军澳医院。警方在停车场外截查过100人，被截查的市民要除低口罩和登记身份证资料。本港再多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昨日新确诊的5宗个案有2宗和印度旅行团有关，累计个案增加至114宗。新確診的59歲女子是印度旅行團團友，有長期病患，住在元朗18鄉路元竹一座。她沒有病徵，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星期六入住檢疫中心。她的深喉唾液樣本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在伊利沙伯醫院接受治療，情況穩定。同住的家人並沒有病徵，丈夫、仔女和家用陆续被安排接受检疫。另一名新确诊的76歲男子亦都是印度旅行团的团友，有长期病患，住在碧瑶湾31座，妻子和家用将会接受检疫。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意大利导致的死亡个案增加至超过360人。意大利当局在星期日公布的累计染病死亡数字是之前的接近三倍，由130多人增加至超过360人。大部分死亡个案来自国内疫情最严重的北部伦巴第地区。意大利累计确诊人数增加至超过7300人，是中国以外最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元朗平汇街啊，咁而家元朗平汇街咧，因为路陷啦，平汇街介乎妈庙路同埋元朗安宁路之间咧，全线封闭嘅，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包括68A 啦、76K、968X、K66 啦、K68 同埋 K73 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就系元朗嘅平汇街啊，因为路陷啦，介乎妈横路同埋元朗安宁路啦，全线封闭噶。观塘的协和街都有爆水管，协和街去回顺利村方向，近住康宁道慢线就封闭。咁较早前沙田围路就有水务工程噶。咁沙田围路去回沙田市中心方向啦，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的第三同埋第四线咧，而家就已经完成咗啦工程。咁第三同埋第四线就解封。隧道方面，咁而家各区隧道交通系正常啦。路面方面啦，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游长假期的陈海琪，希望每个市民朝头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仲豪送返嚟，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6嘅时间，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 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喂，讲下你点样教自己嘅小朋友储钱咧？不如今日国际新视野。 哦，好啊，不如你教我点样教佢储钱啦、啊。 你有冇 教先依家？或者你譬如佢啲利是錢啦，依家過咗去啦，最好 好難教佢。嗱，我而家咧就幫佢儲埋佢啲錢啦。 係係。 佢而家先至開始有啲錢嘅 concept， 係， 即係佢已經咧把口有陣時衰到咧就係、是，咦爸爸你今日禮拜六日啦，就禮拜六嘅時候啦，爸爸你今日唔使翻工嘅，點解你唔翻工賺錢啊咁樣？ 係係，跟住咁樣講啊， 係， 跟住咁啊， 我都好嘴， 爸爸都要休息一日㗎，係 啊， 一至五同埋禮拜日都已經翻咗公司賺錢㗎喎，禮拜六唞下得唔得啊？就等於你翻學。即系冇理由日日都翻学噶，系咪先？ 系咯， 咁可唔可以？ 但佢又唔明喎，而家唔系我而家冇翻学喎，爸爸。 哦，咁你又好幸福啦，你冇冇翻学都有钱，系啊，即系要可能咁样去讲吓。嗱，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即系环球嘅经济都会有机会下行啦。咁啊，讲紧就系即系因为哇都有疫症嘅情况影响。咁你睇到香港都啊好多铺都吉咗出嚟啦，或者叫做生意都唔系好理想啦， 淡薄添啊， 系啦，好多食肆。啊，以至零售業啦，咁政府有紓困嘅措施啊，點解要紓困？就係因為依家係困境啊嘛。好啦，面對困境咧，就更加應該咧逆境自強啊嚇。咁啊，我自己個財富累積啦，咁都係一方面都係儲蓄。同埋投資啦，咁投資冇興趣喺今朝同大家講，因為稍後有其他投資專家會同大家分享啦，個市係點啦。不過啊，講下啲儲蓄嘅嘢喎。嗱，今日咧就想講一個咧，澳洲35歲嘅媽咪啊，佢咧教小朋友儲蓄嘅方法咧，真係幾好喎，就用咗一個咧比較得意嘅方法，就叫做咧汽水樽挑戰啊。咁啊，呢個。Bottle Challenge 啊，咁啊呢個叫做汽水樽挑戰咧，其實喺2015年啊喺澳洲嗰度好流行噶啦。咁啊，其實方法係好簡單，可以咧用唔同容量嘅膠樽嘅汽水樽。 嗯， 咁啊，即係如果你飲開，哇大炮嘅，即係俗稱舊時僆仔講 好大支，兩 lit 係嘛？係咪兩 lit 啊嗰啲？ 系，我估两公升 定1.25嗰啲啊， 有1.25公升同埋2公升嘅，仲有60毫升同埋250毫升。 我好耐，我谂我断年冇饮过，拎住一支嘅两 lit 嗰啲喺度斟俾自己啊。 总系啦，咁除非你系 BBQ 啦，咁样最大机会系或者开一啲house party 啊，咁先有机会攞支大炮， 系啊， 咁去斟啫。 我真系冇好耐冇试过，唔知几多年咯。 老实啦，我哋到咗呢个年纪，汽水都少饮啦。不过汽水樽咧个价值就喺翻度啦。头先讲啦，话汽水樽咧就当前盎咁啊，250毫升啦，600毫升同埋1.25公升，同埋咧2公升嘅汽水樽咧都可以嘅。咁啊，当然啦，你话越细就越容易储满啦。咁点解澳洲嗰度得咧？因为咧啊，原来咧2澳元嘅硬币啊，即系2蚊澳元嘅硬币咧，入落个樽嗰度咧，吸吸下唔可以入得到嘅。 哦， 系啦，咁样。咁啊，入到落去個汽水樽入面啊，咁啊2蚊澳紙等於幾多錢咧？大概10蚊港紙咁樣啦，咁啊積少成多咁樣啦。呢、這個挑戰咧啊，其實沿用至今啊，即係依家即係2015年開始流行啦，即係開始有嗰啲 hashtag 啊喺網絡上面、喂，大家都願意去儲喎咁樣。咁啊講翻呢一個咧，澳洲嘅媽咪咧，佢就係用呢個方法咧教自己嘅仔咧儲錢。咁啊儲錢，你話喂？咁储几多年做到啲乜嘢啊？大家都系咁问嗰啲基金经理噶啦，系咪先？喂，买呢份基金究竟啊几多年有咩回报啊？系咪月月有息收啊？系咪月月有钱收啊？ 冇，你储住喺个樽边有息收噶、 啊？ 诶、欸，唔系有息啊嘛？ 嗱，息就冇，不过咧，即系阿妈咪咧都好好啊，教自己嘅仔咧话，你试下储啦，储完之后咧，你就可以奖励自己噶啦。啊，经过9个月。硬币储满咗咧，啊几个唔同嘅汽水樽啦，咁啊妈咪咧就前往一间咧金融机构去换算啦，发现咧一樽嘅散纸咧可以多达啊880澳元啊，即系讲紧4600蚊港纸啦咁样，咁啊佢决定咧就用呢4600蚊啊到嘅港纸咧，一家三口咧齐齐飞去咧。夏威夷度假、买机票，当然你话喂边有咁平啊？4000几蚊飞到去夏威夷咁样、可能真系飞到嘅搭廉航啊吓、不过你话 人哋有人哋嘅办法啦。 咁啊，总之咧就呢一位咧妈咪咧，其实佢本身咧都系一位咧高中教 finance 嘅老师嚟嘅、主要咧就系帮助啲学生咧就建立正确嘅金钱观念，咁啊认同咧细路仔要从小培养咧储蓄嘅习惯。 哎呀，都要学先得。 哎呀，这个挺得意，因为呢这个的好处呢，这个叫汽水樽草法的好处呢，可以给个小孩子，即是他喝完支汽水啦，你可能问个仔话，哇，你知唔知呢个樽仲有咩用啊？咁通常细路仔就冇用啦，或者我嚟整劳作啦咁样。但其实佢最有用嘅地方咧，就系可以即系摆啲钱落去当钱啦，咁样储起佢。咁你当储到一定嘅份量，咁佢就觉得啊系、哦，原来储钱系可以之后变现嘅，同埋买到一啲嘢嘅。咁同埋咧，细路仔咧好中意达成一啲短期目标嘅，即系好长期。你同佢讲话，喂，第时入大学咧。读完大学之后，阿爸靠你养噶啦，咁样咧，其实佢一定当耳边风、因为佢根本睇唔到可见嘅将来会发生呢啲事，或者太漫长啦。但系你叫佢咧简单咁样，呢、这个250毫升嘅汽水樽，你叫阿仔，喂，嗱，不如两个月，小小伯，你储满佢啊，储满佢，阿爹哋咧有一份额外嘅礼物俾你之余咧，你仲可以用咗入边啲钱、哇，佢可能咧。揾錢家族咁樣 啊， 周圍揾啲錢塞入去咧，要 fulfill 嗰、那個，令到成個叫錢鈎咧滿曬咁樣咯，係啊。 几好喎、啊、呢、這个，即系小朋友有阵时未必咁放眼长线咧、都可以话将啲钱，例如俾佢攞少少买下自己中意食嘅嘢，佢、一个月、两个月之后，等佢试下嗰个感觉，原来我都可以。用钱，即是有用钱这个权利，或者用钱我有钱这样。是给他一个好对于钱的概念呢、非常重要。你知小时候他已经懂储钱、大个随时懂投资的啦。 投资另一个范畴。不过即我觉得懂储钱的小孩子其实他会量入为出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手头上譬如得50元、他不会用多过50元咯、当然你说借贷的概念就尽量不要。咁細個教細路仔啦，因為都 借貸就唔好啦。 財金嘅專家， 例如佢喺某一方面突然之間做得好咗嘅，例如好似佢尋日，佢尋日啱啱學識咗踩單車， 哦，即係 用咗5分鐘係啦。咁咁佢學識咗踩單車啦，咁好開心啦。係咪呢啲時候有啲額外嘅獎勵咧？咁樣，如果想對於錢有 concept 嘅，咁可以用錢去到叫做獎勵佢啦。咁但係唔係話我俾錢你即刻拎去買嘢食，係從中咧利用金錢咧去到教導佢點樣去到儲蓄啊，教導佢點樣去到藉住一啲嘅機遇、一啲嘅機會，可以令到自己嘅財富又增值啊咁樣。 阿小白你講呢個咧，又有另一個咧，又係叫做親子理財方法咧，又可以同收音機旁邊嘅聽眾短短地再分享多啲啦。頭先講咗咧汽水樽儲錢法啦，嗰、那個好簡單啦，應運而生就係每一日你叫個小朋友儲錢啦。第二個咧就係、叫做分件式獎勵法。點樣分件式獎勵法呢？譬如你小朋友咧就扭啲爹哋媽咪啊，通常話爸爸可唔可以買架新嘅單車俾我啊？我要架單車勁啲咁樣啦。咁咧你將架單車咧，佢想要嗰個單車咧分件式。咁唔係真係叫你咧分屍咁樣， 今日送個碌俾佢， 今日送個碌，咁你冇能力啊，除非你係單車師傅啫嘛。但係咧，你可以咧將呢個單車咧影咗張相，跟住將張相咧剪成6個部件。咁呢6個部件咧就係、當個小朋友咧做到啲乜嘢， 佢就拎住嗰張圖片就同你換架新嘅單車。 係啦，當佢集齊咧6個圖片嘅時候，即係將張相 咁樣、 六張圖片佢都做曬啦。咁你作為爹哋媽咪，你都覺得啊咁都好安慰，因為佢真係完成咗呢6個 mission 或者6個 task 咁樣。咁咧你就跟住佢就攞呢6個拼圖咧，咁就同爹哋講啊，爹哋我做咗啦。嗱呢度6張相咧砌埋就係一部單車啦。咁我係咪可以變現換一部單車咧？咁呢個咧分件式嘅方法咧，亦都係今次今日咧好流行嘅一啲親子專家去教。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係話，喂考試100分咁樣，爹哋咧就會送一樣嘢俾你，咁佢咪送咯，一係送一係唔送嘅啫嘛。但就冇咗嗰個過程啊，即係佢爭取嗰個過程。 幾好喎、這個辦法。 係啊， 出邊有 course 學㗎呢、這個，因為你開㗎班。 唔係。其实我呢排写得多咗啲亲子理财专栏，写写下自己都识，冇细路仔都写到真系，唉、哎、真系，即系讲下啫，分享下，都我都系睇得多。 咁你又快啲生翻个啦，系咪？ 睇得 咁有经验啦，已经 唔系咁容易嘅。 唉、哎，唔系你想象之中咁难嘅呢啲嘢。 500万一个细路仔，哇，成1000万好啦。 唔好谂钱，唔好谂钱。 今日拣呢只歌几好啊！嗱，月光族嘅大家唔想做啦，但系日光咧，大家就想见得到啊吓，带嚟由呢一首作。 四面壁房里共唱，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飘，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你世道磨蚀条长雨，油灯再点再擦看心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捱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神一早给谱写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咬住了电筒，车里茶烟。观众彩券，八度高温火光里烹煮，白眉转眼被浪费掉，看心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 日光入面我哋可以揾到啲乜嘢呢？咁最希望梗系揾到希望啦，系咪？有阵时咧灰蒙蒙嘅天咧都唔紧要嘅，只要我哋相信日光会再出嚟就得噶啦。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4%。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同大家讲下呢、新冠肺炎啦、点样影响全球咧，唔同嘅一啲叫做运动嘅项目嘅。首先讲呢一个啦，咁啊，喺美国方面嘅资讯啦吓，咁啊睇到洛杉矶马拉松啦、啊，即系 呢個比賽咧就有大概27,000人參加啦，選手咧就係嚟自78個嘅國家嘅。喺呢個疫情威脅嘅情況之下咧，唔少人都擔心啊，引起呢個社區爆發啊嚇。咁所以咧，其實今次咁有好多跑步嘅賽事咧都已經取消咗噶啦，但係呢一個賽事咧就冇取消，但係都有好多規矩要遵守啊，包括咧比賽嘅時間咧同其他選手咧盡量保持咧6尺嘅距離，其實好難嘅。即係你作為一個跑步嘅比賽，如果你可以即係保持距離嘅話，咁你又點贏對方呢？ 因為有條好大條嘅路，然後我打橫咁樣超越佢咯。係咯，唔係你不如咁樣啦，你分批出發啦。 系咯，但系好难嘅分批出发咧，你 梗 系 有啲快有啲慢噶啦。 同埋你计时咧，你讲紧成接近30,000人参加比赛，如果你分开，譬如10批人去， 你分批都搞成招啦。 系啊，同埋分批咧个计时真系会好惹气 嘅。 我 咁嗰啲系电脑做嘅 ，AI 可以帮你处理嘅嗰啲就。 唉，希望啦。不过尤其是即系你搞一个活动分批出发，可能影嗰张相又冇咁震撼啦。大家都知道大型马拉松最劲就系有啲航拍机，跟住喺那个出发 start 嗰个位置， 就是要影今年因为呢一个疫情搞到咁嘅情况咯。 系啊，咁唔知道啊咁但系仲有其他规矩嘅，就系包括咧避免咧分享饮用水同埋食物啦，唔好同人握手啦，同埋第四就系选手嘅屋企人咧应该留喺屋企嗰度，就唔好睇现场比赛啦咁样。咁呢个都系近排如果啊，仲有一啲大型嘅体育项目啊、体育赛事嘅时候咧，都会按照呢一个方法去进行啦。不过更加多咧就系闭门作赛啦，譬如琴日嘅意甲赛事啦，帕尔马对史帕尔啦就闭门作赛啊吓，咁啊继续睇到咧呢个好多嘅叫做肺炎啦，都会影响到啊唔同嘅体育事件。 喂，可以讲下呢个网球喎、 啊， 网球做咩咧？咁啊，职业网球联合会啦，加上就系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咧，咁啊宣布一系列嘅措施，以防止咧就系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好啦， 系 网球点样防止冠状病毒传播呢？啲規矩都幾得意嘅，嗱喺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之下啦，唔少嘅體育活動都受到影響啦。於是乎佢哋就決定啦，為咗加強呢個防疫嘅措施，咁啊官方啊指出啊，已經禁止喺比賽期間網球員向觀眾或者即係球迷啦掉毛巾， 係 唔准掉毛巾。好啦，護腕准唔准掉啊？唔可以掉，因為護腕咧。有阵时唔觉意啊，呢个护腕就抹汗啊嘛，抹汗高危，千祈唔好啊，亦都唔可以咧，俾签名球迷，即系呢处发跑，喂，哇，即系 费特拿 咁样影相，系影相又唔得啦，咁啊签名又唔得啦， 影相可能可以嘅， 离远影咯，你影费特拿咯，系咪先？ 好掂到之前讲 NBA 嗰个啦，即系你尽量都呼吁， 唔系啊，送礼物都唔得啊，佢呢度话到啊，送上签名嘅笔啊，签名嘅或者系礼物啊，都系一律禁止啊。 系啊，不过有啲网球嘅球员咧，好兴赢咗波咧，跟住成个波咁样一嘢咁样打落去观众席咧，跟住嗰啲人好似十球同咁样接到个波， 要忍手咯， 要忍手咯，同埋要改一下啲习惯咯，因为。通常 因為網球好特別嘅，你將個網球放落地之後，啪一聲佢去到好遠啊嘛， 係啊係啊， 好容易送出去㗎， 係啊好容易送出去。但係呢一件事都係賽會都話唔好搞啦，暫時啊少啲即係接觸啊，或者贏咗波之後咧，即係舊時都好禮貌㗎嘛，即係要握下手㗎嘛， 而家點點頭咯， 係啦，或者用即係最新型嘅一個握手方式咯，就係用手臂點手臂咯，呢個都係歐洲方面比較流行啲嘅， 都仲係掂到嚇，自己掂自己咋嘛？ 唔係手臂掂手臂，即係碰下肩咁樣咯，即係相對覺得嗰個接觸面冇咁大，同埋即係你膊頭始終唔係成日掂到嘢噶嘛，同埋膊頭有陣時會隔住件衫， 咁 你 點頭算啦， 係都可以嘅，但你都知道有陣時咧，即係叫做啊，即係人嘅身體接觸咧，先可以傳達到一個友好嘅概念啊嘛，你明唔明？ 我明， 係啊，咁。所以都大家都要留意翻啦。見到繼續聚焦講下去，譬如嗰啲F1 嘅賽事咧，好多都無限期延期噶啦。咁即係譬如講緊4月17至19號啦，中國站嘅即係喺上海嗰度舉行啦嘅 F1 咧，無限期延期啦。咁即係德國羽毛球公開賽又會取消啦。咁 F1 巴林站又閉門作賽啦。 閉門作賽，喂，閉門作賽已經算好啦。如果即系你起码搞得到啊嘛！如果唔系，你个 F1 随时系吞到去下年嘅、 啊， 即系意思系搞到下一季嘅赛季咯。咁呢个系最唔想发生啦，因为入边都讲啦，其实三大赚钱项目高尔夫球，即系足球，同埋咧呢一个拳击。 仲有一個就係 F1 咁樣， 嗯， 即係足球其實就厚少少嘅，即係頭先講高爾夫球啊、拳擊啊，同埋呢個叫賽車咧，就哇一定係揾錢噶啦，即係遍地黃金嘅，所以都即係希望即係。唉，疫症快啲過去啦，咁亦都係體育迷嘅福氣嚟嘅。依家喺屋企咧，你想睇啲體育項目都冇啊。平時咧，禮拜六日咧，你睇波咧，即係睇到你唔睇噶嘛。哇！依家咧，即係譬如你琴日咧係即係早禮拜六日得翻英超、德甲多啲波睇，你依家又停咗，咁你日職又停咗，咁你咧澳職咧又要。有都仲有波睇，但系南韩又停咗，即系你好多唔同嘅球赛都冇得睇咯，咁啊，亦都唔系球迷嘅福气嚟噶，所以希望，唉，疫症快啲过去啦。 我哋睇波咧，咁啊，当然啊，想就算睇电视都好啦，想睇到成个场咧坐满人嘅，行一下咧，即系好似秘密练兵咁样都冇人啦，系咪？好啦，呢场赛事都同大家睇下噶，咁啊，周日嘅时间，曼彻斯特打比啊，大战。红魔啊，哇！凭住啊，马斯亚上半场嘅入球，加上咧就系啊麦汤文尼埋斋，咁啊以2-0，哇！打赢咗呢一个宿敌，咁啊可以话咧非常之难得噶。但我哋睇翻啦，对上三次主场啊斗曼城咧，亦都系输咗噶曼联。今次咧就有啊队长啊兼后防嘅重心哈利麦佳啊，咁啊克服咗咧就系脚嘅一个伤患啦，咁啊复出啦。前线咧亦都收起咗咧就系之前咧嘅一个梅开二度嘅恩哈路。可以话咧，唔知系曼城估唔到，哎哦，你竟然收埋咗佢，于是乎咧，咁啊布防方面咧，可能有少少特别啦，啊令到曼城都有少少意外嘅关系咧，我估唔到咧又输波。曼城喺早段咧反客为主嘅，喺失控，即系叫做咧喺全场控球率啊，仲未失去之前咧，咁啊其实一直以嚟都系踩住曼联上噶。啊！開頭咧，曼城方面都有射門咧，就被迪基亞咧就係擋出嚟啦。上半場唯一一個入球就喺上半場31分鐘出現啊！當時咧就係洛佩蘭迪斯咧就巧妙咁樣將個波咧就送到入去禁區入邊，咁啊俾馬斯亞，咁啊後者咧就球不着地咁施射。好啦，连埋呢一个下半场啊，咁啊曼联今次咧就系总共咧就系赢2-0啦。另一场咧就系英超方面，车路士咧都可以话开心啦，咁啊大炒呢一个爱华顿。咁啊今次咧就系安察洛提啊重返史丹福球场之后咧，咁啊首次咧就真系惨败啦。啊米兰方面咧都受到呢个疫情嘅影响啦，咁啊变咗球队咧都系要谂计先得啦吓。AC 米兰啊，主场咧就系出击，咁啊虽然有前锋伊巴谦莫域下半场取得入球，但系最终啊1-2咧就系不敌呢一个嘅热拿亚嘅，咁啊后者攞到重要嘅护级嘅三分啊，都可以话咧系罗宾汉嘅情况又出现啦吓。好啦，而家呢个时间听8:00嘅新闻先。 口罩希望有助压制疫情蔓延。北韩早上发射不明飞行物。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話，北韓在今日清晨先後向東部發射三枚不明飛行物，是北韓近期第二度發射飛行物。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話，軍方正是密切監察情況，但是未有公布飛行物的型號、射程和高度。在上個星期一，北韓在元山一帶東部海域發射兩枚疑似短程導彈的飛行物。北韓傳媒之後報導，當日發射的是由遠程炮兵部隊發射的多管火箭炮。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日元104.13，瑞士法郎0.929，澳元0.662，加元1.362，新西蘭元0.633，人民幣6.934，英鎊對美元1.309，歐元對美元1.138。日经平均指数报20090点，跌6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41美元，卖出1699.1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沿岸有雾，华南岛的能见度下降至2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啊，咁吐露港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科学园咧，路面有障碍物，咁呢一段路咧就车多少少，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科学园啦，路面有障碍物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元朗的平汇街由于有路陷，平汇街介乎妈环路至到元朗安宁路一段需要全线封闭，部分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较早前观塘协和街爆水管，协和街去顺利村方向近住康宁道的慢线需要封闭，现在封路重开，协和街去顺利村方向康宁道的慢线解封。另外较早前就受紧急维修影响封闭的沙田围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日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一段三四线都是解封的，沙田围路去沙田市中心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一段三四线就解封。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和他的太太 Hayley Bowen 生活得非常之愉快，我也有 follow 他的 IG， 看到他的生活可以为多姿多彩。 Justin Bieber Already passed, you don't need no approval. Good everywhere, don't worry about no refusal. Second to none, you got the upper hand now. Don't need a sponsor, no, you're the brand now. You're my rock, my Colorado. Got that ring, just like Toronto.Let them out tomorrow. That's how I feel. Act like you know that you are. Picture perfect, you don't need no filter. Gorgeous, make them drop dead, you a killer. Shower you with all my attention.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Stay in the kitchen, cooking up, cut your own bread. Whip it. Heart full of equity, you're an asset.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need no mentions. Yeah, these are my only. 我都有 follow 佢嘅 IG 啊，见到佢除咗日渐长大之外咧，佢喺身上边嘅纹身咧更加系越嚟越多，遮晒成个 body 啊！本周微星一级去到第七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Quavo Intention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国第一线。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八点十分啦，小白早晨， 早晨好，早晨啊， 喂，不如先讲下天气先啦，跟住我有啲资料补充啊， 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有雾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啊，最高气温会去到26度左右啦。而家21度，相对湿度94%嘅。 嗯，咁啊，头先都讲啦，阿小白报天气嘅时候讲话，部分地区有雾。 系啊， 咁啊，大雾同埋薄雾啦，都有啲驾驶嘅时候咧要注意嘅。叫做小貼士啦，咁啊邊個俾嘅咧？就唔係阿歐俾嘅，係運輸署俾嘅。咁啊睇翻咧運輸署嘅網頁嗰度啦，佢都有話喎，喂大霧同埋薄霧嘅時候咧，就應該慢駛，同前車咧保持安全嘅距離啊！啊，應該隨時咧可以喺本身嘅視線範圍之內可以停到車啊嚇。咁啊，大家唔好地板油啦啊！亦都咧切勿啊，只係留意其他車輛嘅尾燈啦，咁樣做法咧就唔多可靠嘅，應該咧要注意咧，行車嘅速度啊，你嘅車速咧，如果偏高嘅話咧，你自己都要叫做自律一啲啦，咁樣咁啊，亦都咧，即係除咗睇到人之外咧，亦都要俾人睇到啊，咁所以咧，你都要著下燈啊，咁樣啊，大霧嘅時候咧，就應該開翻盞霧燈啦，咁樣啊， 等後邊啲車又清楚見到你。 係啦，咁同埋咧，應該開動咧呢個玻璃水撥嘅，咁樣擋風玻璃個水撥咁樣啦，咁啊令到自己嘅视野咧都清晰一啲、明确一啲啊吓，亦都咧要洗一下嗰个咧系时候啊。如果你今日喂未开车，准备开，你真系攞块湿布又好、湿毛巾又好咧，抹一抹你嗰个挡风玻璃啊。 呢啲时候咧，挡风玻璃咧特别蒙噶。 系啦，车灯啊，嗰啲倒后镜嗰啲啊，你谂下，如果你架车咧，哇，平时都劲污糟噶啦，唔洗啊，平时唔洗咧冇乜问题，今日唔洗咧，你。真係隨時咧，嗰啲燈咧，俾嗰啲塵啊，係咁遮住。 唔會咁犀利係嘛？ 哇！有啲真係千年嘅污糟嘅車啊，真係喺可以喺上邊寫字啊。 落雨都 I love you 咁樣啊，真係可以寫到呢啲塵嘅字。 落雨都清咗啩，我估。 係啦，咁啊，如果係喺大霧同埋薄霧嘅時候去駕駛咧，就應該預留咧充裕嘅旅程嘅時間，咁呢啲都係駕駛者需要注意嘅，仲要注意多一樣嘢，因為咧，你喺駕駛座嘅時候咧，你嘅視野咧，當你啊好清晰啦咁樣，但係咧好多時咧就叫做路邊嘅人咧就少咗留意咁樣，因為你嘅能見度始終唔高啊嘛，特別如果你住喂半山區或者山頂嗰啲，哇真係依家都霧氣都可能未散去啊，仲有。啲霧喺度啊，咁所以咧駕駛嘅時候咧，喺嗰啲盲點啊，或者喺啲死角位咧，就特別啊要留意翻啦。 而家咧都仲未算係超級大霧，我試過咧喺好大霧嘅時候行經呢、這個山嘅路又有啦，又或者係吐露港公路都有啦。系大雾起上嚟嘅时候咧，真系好恐怖，系、逼住咧所有车咧都系要以一个嗱，吐露港就行100啦，系咪先？真系行50-60嘅啫喎， 系啊，大家都惊惊地啊！ 不過今日嘅雾又唔算话非常犀利嘅， 系希望即系拨开呢啲云啊雾啊，咁啊见下青天啦、啊，咁啊唔知中午嘅时候有冇机会好少少啦？ 有嘅，有嘅，有嘅。 咁啊，头先讲咗路面嘅情况啦，山路嘅情况都系啦。如果你今日选择喂去行山嘅话咧、大雾都可能影响你咧喺山野之间嘅活动啊。咁呢个都系近排大家 大雾 中意上山玩啊嘛。 最怕系咩咧？即系你有大雾，即系多水气啦。咁、你多水气嘅时候，即系代表啲路咧就容易跣啊。咁、如果跣咗落嚟嘅话咧，咁啊真系又容易跌亲啦。 系啊。 咁你谂下大雾嘅时候，又容易咧就影响啲救援人员去到帮你嘛，系咪？咁呢个都系要特别留意住嘅。 系啦，无论是马路定是山路，都希望大家路路畅通啊！吓咁啊，唔知喺财金嘅世界有冇得捉路咧？咁啊，今日咧提供啊财金资讯嘅咧有啊温卓培同埋彭仔，交俾佢哋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嚟到星期一啦，喺呢一度咧。彭姐程正鹏同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打个招呼先，早晨咁多位，呢、这个时候我哋要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早晨温卓培， 早晨彭仔， 好啦，今朝早咧先同我哋讲下外围嘅市况先咧。 好啊，呀，睇翻咧上個星期五嚟講嘅話咧，美國咧就公布咗佢嘅二月份嘅就業數字啦。個就業數字嚟講嘅話咧，可以話係非常之理想嘅。個非農業新增職位咧係達到咧係27.3万名嘅，咁可以話係一個好健康，對美國嚟講係相當健康嘅一個增長數字。咁啊，再加埋咧喺二月份咧，我哋見到個失業率咧亦都由一月份嘅3.6% 咧就回落到3.5%。咁同埋工資增長嚟講嘅話咧，按年咧亦都咧見到雖然冇錯係輕微回落咗，咁但係咧仍然咧係高企咧係3% 嘅增長嘅個工資。咁呢一切嚟講嘅話咧，都指向咧個美國嘅良好嘅就業市場啦。咁但係嚟講嘅話咧，二月份嚟講，我哋知道咧美國都仲未受到嗰個疫情新冠狀病毒嘅疫情影響嘅。咁所以咧，而家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冇錯，我哋見到咧係即係個數字良好。咁但係咧，亦都唔能夠咧掉以輕心，因為始終嚟講，到個疫情即係如果一擴散嘅時候咧，我哋先能夠即係睇清楚咧，究竟對美國經濟會帶嚟幾大嘅衝擊㗎？ 係啊，啲疫情嘅嘢咧，即係一日嘅變化咧，都好長咁樣，可以好大嘅變化嚇。亦都知道咧，即係而家美國方面咧都越嚟越謹慎啊，對於呢一個疫情嘅變化。咁啊，另外咧就喺油組方面，係咪都有啲消息咧？ 是啊，上個星期五咧，我哋見到咧個油價咧大跌啊，跌得真係幾恐怖下噶。咁我哋見到咧就佢一日咧就跌咗成8.99美元，或者21.8%。咁啊收市咧就以32.29美元咧就是、紐約期油咧係收市噶。咁呢個收市嘅價格咧可以話咧係自2016年以嚟咧係最低嘅一個水平。發生咗咩事咧？就喺上個星期五嚟講嘅話咧，油組咧就同俄羅斯咧就開大會噶。咁啊原先咧就諗住咧大家咧就一齊咧就減產嘅。嗱，首先講翻啲歷史俾大家聽先。 好啊。 咁咧而家嚟講話咧，油組同俄羅斯咧就係大家咧係有一個咧係減產協議嘅。咁咧就每日咧就減產210万桶嘅。咁呢一個協議咧就將會喺今個月底咧就會係結束嘅。咁啊原先咧就油組同就希望咧就拉攏俄羅斯啦，就話咧呢一個減產協議咧就維持佢啦，然後咧再喺呢個減產協議之上咧。再增加咧，係每日咧係減產150万桶嘅，咁但係咧就俄羅斯就唔肯啦。咁其實咧俄羅斯唔肯，亦都有佢嘅原因嘅，因為嗱，就算佢哋大家而家已經係現存已經係每日減產緊210万桶，咁但係咧受到嗰、那個即係個疫情影響啦，我哋見到咧就好多嘅飛機嘅航班都停飛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個油價其實已經係喺上個星期已經係跌到落去咧係40几蚊、45蚊、42蚊咁呢啲位置噶啦。咁即係我相信由即係俄羅斯嘅盤算咧，就話喺個疫情之下，就算我哋點減產，都幫助唔到咩個油價噶啦。不如咧就唔好要個協議，然後我哋搏命增產油價，以產量去賺翻嗰個失去咗嘅即係個資金啦，咁樣樣。即係所以咧，就最後咧，佢就傾唔掂，一傾唔掂咧，我哋見到個油價咧就係咁樣樣咧，就係倒水咁樣係跌咗嚟，跌咗成21% 嘅。咁呢個真係幾恐怖的一件事。嗱，油價咁樣跌法嚟講嘅話咧，對新興市場咧，亦都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噶。因為好多新興市場咧，都係一啲嘅主要嘅生產國家啦，佢哋需要能源去生產啦。咁所以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對全球經濟可以話係一件好事。咁但係咧，對加拿大咧就肯定係一件壞事啦。因為加拿大咧，係啦，佢個產油咧，即係個油嘅出口咧，佔咗佢整體出口達到成20%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個油價咁樣跌翻嘅時候咧，上個星期五咧個加指咧就碌咗落嚟啦，咁啊而家咧就報1.3620對一個美金，跌咗都唔少 嘅。係，哇，係咁，如果啲油商啲生產油嘅公司咁樣諗住，即係大家做爛個市嚟到去出油嘅話，咁又真係幾令人擔心啊！喂，不過咁，温卓培啊，今個禮拜咧係咪星期三啊、星期四咁，其實都會有啲重要嘅消息，我哋要留意、啊。 系啦，转头睇翻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要留意嘅咧就系有星期三就英国咧就会公布佢最新一年度嘅财政预算案啦。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为准备脱欧作准备啦。咁啊首相约翰逊咧一早已经讲到明噶啦，咁呢、這个财政预算案咧就将会是一个庞大嘅刺激嘅方案嚟噶。咁、例如咧就起一条嘅铁路啦，咁就由伦敦一路去到即系去到伯明翰啦，一路上嗰呢条铁路啦。 咁就话呢条铁路呢就係高铁嚟㗎，咁就话好贵㗎，咁就一路都有争议呢，就话起唔起㗎，咁但係约翰逊呢就拍板就话要起，咁所以而家呢就起条铁路啊，同埋又起条桥啊，由苏格兰啊横跨过去北爱尔兰啊等等，咁起呢啲嘅大型嘅 基建啦 嚟讲嘅话呢，就當然咧，就會可能要令英國咧會要使多好多錢啦。咁而家咧，大家都關心咧個財政預算案裏面嚟講話咧，喺呢一方面咧係會使幾多錢？咁同埋咧，使嘅錢咧係點樣嚟啦？係發債嚟啊，定係加税嚟啦？咁如果加税嘅，可能對個經濟嘅刺激冇咁大啦。咁如果純發債嘅，咁當然咧就會對個經濟帶嚟咧嗰個短暫嘅刺激會高大啲啦。咁而家大家都關心緊呢一樣嘢。咁除咗星期三呢一個嘅 英國方面啦， 預算案咧，咁去到星期四嚟講咧就更加緊要啦，因為星期四咧就歐央行就議息啦。咁大家都知噶啦，咁喺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好多個國家包括聯儲局啊，即係呢一個嘅澳洲央行啊，同埋加拿大央行啊，都分別咧係作出咗減息噶。咁而家市場咧就關心咧就話咧歐央行咧會唔會跟隨咧就一齊減息？咁但係因應咧歐洲咧個息率已經係-0.5% 噶啦，已經係。 再 减，咁你负再减咧，其实呢个意义都唔大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市场估佢咧，可能欧洲咧最多系减-0.1% 嘅啫。咁啊，都叫象征性咁叫做啲嘢啦。咁啊，睇下个情况系点样样啦。 即系减无可减，都仲系要减啊。咁啊，留意住啦吓。呢一个咧就嚟紧礼拜三、礼拜四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重要嘅经济消息咧，系值得关注嘅。咁啊，今朝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咧嚟自系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我哋星期三再。同你傾過啊，拜 拜。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憲醫生。 其實我哋醫管局推行嘅加強化驗室嘅監察計劃咧，目的係咩呢？其實希望可以再早一步咧，係能夠識別一啲病情比較輕微嘅病人啦，盡量咧減低呢啲病人咧喺院內啦，又或者喺社區傳播病毒嘅風險嘅。其實我哋呢個計劃咧就分咗幾次嘅加強擴展嘅。第一次咧，其實我哋喺1月13號咧已經係喺我哋院內咧就已經實行咗第一期嘅加強化驗室嘅監察計劃嘅。當時咧我哋就是为院里面的病人，如果他是留院超过三日，吃了药又未好又找不到病因的，就会帮他做一个2019的冠状病毒的化验。有另外一些病人呢当时都纳入了这个计划里面的，譬如病人需要接受深切治疗部的治疗，又或者他是属于一些群组的个案，即是突然间有一堆病人呢都有这些病征，又或者他是一些医护人员的，我们这些病人呢如果在当时的计划里面呢就全部都会接受2019冠状病毒的测试，希望咧可以快啲揾得出究竟佢系咪染咗呢个病。呢个计划咧去到1月31号咧就有第二次嘅我哋将佢加强嘅，所有喺住院嘅肺炎嘅个案咧，全部都会做呢个2019嘅冠状病毒嘅化验啦。因为我哋当时见到咧好一啲病人咧，其实佢未必有一啲接触嘅，又或者未必有旅游史咧，咁佢都有啲肺炎嘅情况，亦都系揾到佢有冠状病毒嘅，所以当时咧我哋就将个计划咧扩展到所有的住院病人都帮他做的。2月19号就是我们第三次将这个计划扩展，就是在所有的急症室，我们的普通科门诊的18岁以上的病人，他们如果有发烧和有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又或者轻微肺炎的话，门诊那里就给个样本瓶他回家留一些深喉唾液给我们做一个测试，这个测试都是去验一验他有没有2019冠状病毒的。其实去到2月28号我们亦都去将它再扩大了一点点的，就包括一些急症室的病人，或者包括一些普通科门诊的病人。但今次我们包埋18岁以下的，当然他有个能力去帮我们套一些深喉唾液出来的，亦都再将那个病征再扩阔一点，发烧或者呢他有呼吸道感染的病征都会帮他去验一验他们有没有2019的冠状病毒的。去到3月4号我们亦都帮他验埋10种一些在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毒的，比如我们流感的病毒啊、副流感的病毒啊等等，希望呢我们知道社区流行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从而呢帮助我们容易些去理解整个感染的情况，去做一些制定的政策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孔爷爷又交 诉你们的一件事。 早晨8:25，电话旁边已经有彭爷爷喺度咯。彭爷早晨， 喂， 早晨，彭爷爷， 小白早啊， 早晨， 各位晨光啊，听众啊，早晨吓、啊。咁啊，正話咧就喺呢一個嘅呢一個錄音當中咧，就同阿温卓培咧就講完呢一個嘅環球市況啦， 個 經濟方面。啊，轉個頭咧，我咧又攣翻去寫字樓嗰度咧，用呢一個封煙嘅方式咧。就繼續同大家服務啦，咁啊兼且咧就可以喺呢空氣中咧就同大家講一啲消息啊。喂，最近彭爺爺咧留意到啊，因為咧佢身邊都有一啲嘅好朋友啦，係服務於咧一啲嘅社福界嘅，包括咗即係服務一啲視障人士啦、失明人士啦咁樣嘅。咁其中咧，阿朋友話翻俾我聽咧，就話咧，有一個嘅服務咧，大家要留意啦。即係如果你係本身係視障人士啦，又或者係你係照顧視障人士嘅家人啊，或者係呢一方面嘅朋友咧，都要注意咧。就是、今日開始咧，原來有一個嘅服務熱線咧，係特別為佢哋而設嘅、 哦。 咁、可能之前一兩日咧都有喺一啲社交平台啊，又或者係響一啲嘅網絡媒體嗰度咧有見過一個咁樣嘅消息，咁但係咧真真正正係開始運作咧就今日開始啦。咁佢係咩嚟嘅咧？咁就係一個咧有基金贊助嘅叫做咧同行抗疫一線通。而家咧食字咧真係千奇百怪嘅，同行抗啊唔係我抗道我話。同行抗疫，同行抗疫一線通。咁、那個同咧，佢係用咗瞳孔個瞳喎。 哦， 係啦。咁啊，即係話咧，特別係照顧咧一啲嘅視障人士啦。咁咧佢係點樣去服務咧？就話咧，為五間咧即係參與呢個計劃嘅視障機構啊，包括係香港盲人輔導會啦、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啦、路德会石硖尾失明者中心，仲有香港视网膜病变协会同埋香港失明人互联会嘅专业注册社工。咁佢哋咧就系、是、设立一条嘅特别嘅热线。呢条热线咧就系、是、咧由社工咧佢哋轮流咧接听呢个热线啦，就主动去联络翻嗰啲机构嘅视障会员嘅。因为佢哋咧原来都有受到呢个疫情啊，系即情绪方面有困扰啊。咁啊系啊，我哋可能好者啊都更加添啦，又出唔到街啊，或者出街又有担心呢样嗰样啊等等。 好鬱悶啊， 即係佢哋咧，同樣係有呢一啲嘅情緒需要咧，係去支援啊，同埋去去開解咁嘅。咁呢個熱線咧就都有兩組嘅，一組就係日間啦，一組係夜晚咁。咁咧就由於我都驚論盡，我驚講錯咧，打咗唔知去邊度咧。嗱，咁其實咧好簡單啦，而家網上咁發達係咪？大家咧即係只要 search 一下呢、這個同行抗疫一線通咧，就已經可以揾到佢嗰啲嘅電話熱線㗎啦。 記住個同啊，記住 個同係瞳孔個同啊。 係啦，記住。 好容易認嘅啫。咁希望真係有多一條熱線啦，可以照顧到咧有需要嘅朋友啦。咁其中咧，大家可以留意得到咧，就哇，原來香港咧都唔係我哋成日講嚟講去咧，得嗰一兩間嘅叫做 NGO 啦、啊、即係非政府組織咧，去幫助一啲嘅失明人士或者視障人士。而家就咁一睇呢一個嘅服務熱線咧，佢入面咧都有成五間咧，起碼有五間啦，係參與呢個計劃咧嘅視障機構啊。咁再加埋咧就有呢個黑暗中對話嘅視障職員咧，係會透過呢一個計劃咧就去即係打電話俾佢哋相熟嘅視障朋友嘅，都係啊，主要係關心翻佢哋有冇啲咩特別嘅需要啊，會唔會喺物資上面有咩嘅短缺啊，係要幫助去添翻一啲嘅物資啊，咁以及咧就去睇下有冇啲情緒上邊你 O 唔 OK 啊，即係多啲嘅關心同埋多一啲嘅問候咧，都係好重要啊呢一點嚇。就即係等於好似我哋電台嘅服務一樣啦，有陣時咧即係你開住個收音機咧，佢還好有一樣嘢，你唔需要成日望住佢啊嘛。開住個收音機咧喺屋企嗰度咧，你周圍走咧，總係有把人聲陪住你咁咧，係特別有種安全感嘅。 系啊，又温暖好多啦，又熱鬧啲啦， 系咪？ 講早晨啦，又講下天氣俾你聽啦， 聽到曬啲寂寞 啦。 好，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凌晨大约一点在将军澳广明苑一带拘捕四十几人。警方现场广播指他们涉嫌非法集结，被捕人士双手被绑上索带，由旅游巴接走。昨晚是科大学生周子乐逝世四个月，大批市民昨晚七点开始到堕楼现场尚德村停车场外悼念、献花和鞠躬。防暴警察抬走一名男子，他身边有一架滑板车，其后由救护车送往将军澳医院。警方在停车场外截查过百人，被截查的市民要除下口罩和登记身份证资料。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型冠状病毒在过去一日新增四十人确诊，二十二人死亡。在死亡个案中，二十一人来自湖北，一个人来自广东。累计3119人死亡，累计确诊80735人。在新增的40名确诊者当中，36人来自湖北，甘肃有4宗是属于境外输入个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意大利导致的死亡个案增加至超过360人。意大利当局在星期日公布的累计染病死亡数字是之前的接近三倍，由130多人增加至超过360人。大部分死亡个案来自国内疫情最严重的北部伦巴第地区。意大利累计确诊人数增加至超过7300人，是中国以外最多。政府颁令扩大封锁范围至到北部大部分地区，除了伦巴第，亦都包括水都威尼斯和经济中心米兰。超过1500万人受到影响，即是大约四分之一人口。不过报道说，暂时未知道法令的严厉程度，以及当局打算怎样禁止民众离开封锁区。民防部门就说已经订购2200万个口罩，希望有助压制疫情蔓延。北韩早上发射不明飞行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今日清晨先后向东部发射三枚不明飞行物，是北韩近期第二度发射飞行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军方正是密切监察情况，但是未有公布飞行物的型号、射程和高度。在上个星期一，北韩在元山一带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疑似短程导弹的飞行物。北韓傳媒之後報導，當日發射的是由遠程炮兵部隊發射的多管火箭炮。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68， 日元 104.16， 瑞士法郎 0.931， 澳元 0.662， 加元 1.36， 新西蘭元 0.634， 人民幣 6.934。英磅對美元 1.308， 歐元對美元 1.137。日经平均指数报19848点，跌9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5美元，卖出1695.07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挤塞啦，龙尾喺红磡警署啊，就系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啦。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龙盘苑，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后少少啊，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挤塞，龙尾在三圣。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噶。咁喺元朗嘅平汇街咧，因为路陷啊，咁有一平汇街介乎妈横路同埋元朗安宁路之间啦，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就系元朗嘅平汇街啊，介乎妈横路同埋元朗安宁路之间啦，全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焦焦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朝头早嘅8:37啦吓，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路小白喺度，电话侧边有彭爷爷喺度，早晨啊！ 喂，小白早、啊， 早晨。 好啦，咁啊。時間方面啊，嚟到8:30過後啦，咁啊繼續我哋晨光第一線咧，就接住落嚟有我彭仔程振鵬，咁就係透過電話啦，就加埋阿 Barbie 林慧咧，就會啊同埋阿小白咧一齊睇睇報章新聞焦點，話俾大家聽今日本港嘅各大主要中文報章咧用啲咩新聞做佢哋嘅頭條啊，或者係內頁嘅要聞啦。先嚟睇下今天咧，哇好少揀佢做頭條啊，開頭啊，就揀呢個城報咧。成報今日嘅頭版頭條係話咧個武漢肺炎疫情，佢仲係用武漢肺炎呢四個字，啊，即係已經係有好多朋友咧都指正我啊，就關於呢個武漢肺炎呢四個字咧，而家唔用噶啦，咁點啊？新型肺炎咯，新冠狀病毒啊， 係 咁樣咯， 新型噶啦。 嗱，啱啱讀呢四個字係來自成報今日頭版頭條頭四個字就咁寫啦。咁好啦，轉一轉。新型肺炎疫情就喺全球迅速擴散，咁啊累積咧確診個案咧係突破10万宗嘅。但係咧，世界衛生組織咧只顧感謝中國捐款2000万美元，就冇將呢個疫情咧係列為大流行。咁啊表現咧備受批評，即係指呢個世衛啦。嗱，美國嘅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的主任呢，他强调啊，目前的状况就毫无疑问是大流行。咁啊，不理解点解世卫仍然拒绝承认。咁而世卫总干事啊谭德赛咧解释话啦，用上大流行一字咧，或者会令啊国际社会成为惊弓之鸟，并且咧称除非確信疫情不可控制，否則咧就唔會有此宣布咁講嘅。睇翻啊，全球呢一個嘅新型肺炎咧， 確診個案已經係突破咗10万宗，咁啊中國以外確診嘅病例咧超過咧係20000宗嘅。伊朗、意大利、韓國、日本嘅疫情咧最為嚴峻。咁啊，例如咧，伊朗尋日咧新增有743宗確診病例，累計咧有成6500多宗噶啦，係多達咧係194人死亡嘅咁講。咁而我哋中國嘅武漢市咧，自去年嘅12月底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至今咧死亡人數係超過2000人。不過武漢市委書記黃忠林日前在一個會議上提出，要在市民中開展這個感恩教育、感恩總書記、感恩共產黨等等的說話去講，形成一個強大的正能量。講話內容傳出之後呢，都引起網民有很多的反響的，當中亦都包括了一些不滿添嘅。咁咧嚟自今日咧《城報》嘅頭條報導嚟嘅，交俾阿芭比啦。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咧《經濟日報》嘅講文啦，講到咧就係76歲婦人留醫10日後死亡啊，香港累計3宗就死亡個案嚇。本港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咧新增5宗，當中咧3宗咧係疑似為本地感染，2宗咧疑似係輸入性個案。確診個案咧就包括咗60歲嘅馬主周巧兒，另一個家傭。不過咧，周巧兒咧琴日就已經係康復出院噶啦。咁另外咧，病毒喺香港咧再奪一命啊！第3宗死亡個案咧就係76歲嘅病婦，留醫10日之後咧就不治啦。與本港首名死者一樣咧，都係本身患有糖尿病嘅。咁至於新增嘅個案咧，即係第112同埋113宗咧，都係屬於本地感染個案。而其中咧，第112宗咧係一名55歲嘅男子，係北角福慧精舍佛堂群組第83宗嘅常夫。他屬於緊密接觸者，所以上個月26日就已經入住檢疫中心，不過一直都沒有病徵。上個星期二抽取了這個深喉唾液樣本之後就結果不肯定，即時就離開這個檢疫中心之前就再取樣本化驗，結果就是呈陽性。而至於第113宗個案咧，就係居在大坑瑞士花園馬主周巧兒的47歲女佣。上個月26日咧係入住檢疫中心，不過就冇病徵。同樣咧都喺即將離開檢疫中心之前咧，就發現佢嘅深喉唾液樣本裏邊咧係對呢個病毒呈陽性反應嘅。而對於呢2宗個案咧都冇出現病徵，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就估計啦，病人咧冇病徵，似乎咧係對呢一個嘅特徵同喺呢個病嘅特徵同埋困難啊，咁啊難以發現呢個社區嘅隱形病患者噶。至於印度旅行團群組是再多2人確診的，涉及一名59歲的女子和76歲的老翁。面對著外地輸入的個案增多的情況，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就表示，本港的圍堵政策是有效的，不過角色就被動，因此病毒會由其他地方輸入本港，就要視乎其他國家能不能夠有效地控制疫情了。他特別憂慮印度的情況，因為該國的病毒測試能力相對是落後的，認為除了觀察確診數字之外，亦都要比較輸出個案的數字，適時對疫情輸出的國家實施入境限制。這個是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謝謝 Barbie。 再看看來自《蘋果日報》的頭版，講到就是袁國勇說到疫情不會完，衛生署也說到難好像沙士一樣就消失，內文也說到全球被感染人數，即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已经超越了10万了，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也突破100。医学权威说到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就有一个预告，说到这个肺炎疫情就不会完结，疫症或者会在今个夏天就稍见舒缓，但是当冬季来临的时间，病毒又会在香港就散播。卫生署的专家亦都认同啊，话到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好难完全控制疫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会好似2003年沙士疫潮一样最终受控，而系没完没了严重版本的流感咁讲啊，更加括住就话到我哋都要接受。 咁啊，袁国勇喺电视节目入边啊，亦都指出啊，咁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会完结。佢呼吁香港人啊，如非必要咧，切勿前往疫区，亦都要有心理嘅准备。今年年底啊，都要继续咧，就系避免外游，做足咧就系个人嘅卫生措施，保持社交距离。咁啊，佢更加话到，守得越耐，咁啊，有安全疫苗同埋新抗病毒药物嘅机会咧就越大啦。他表示啊，本港过去两个月咧守得好好噶，咁啊确诊宗数咧就偏低，咁但系现时疫情主要都系受到输入个案影响。若果内地或者其他国家嘅情况变坏嘅话，香港就会出现更加多输入个案，传播链可能咧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啦。咁啊，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啊钟南山早前咧就预计，疫情四月底咧就会基本受控。袁国勇咧就认为啊，现阶段暂时唔能够确定，需要视乎内地居民防疫嘅策略、复工之后情况同埋逆向输入中国个案嘅影响咧，都系关键嚟噶。以上嚟自今日苹果日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吓。咁啊，至于喺呢个疫情之下咧，我哋人类就好似同啲病毒咧。是時間賽，咁我哋都要爭取時間咧，就盡快咧係研究成一啲嘅疫苗啦，同埋一啲嘅醫藥上面咧可以對抗呢啲嘅病毒咧，咁我哋就唔使再擔心啦。就算佢好似係袁國勇啊醫生所講啊，繼續都會喺度嘅時候，咁我哋都唔會話特別怕啦嚇。 冇錯，冇錯。 好啦，跟住落嚟轉睇下《星島日報》咧，《星島日報》今日嘅內頁講文咧，就有一段咧佢哋嘅獨家消息嘅。讲到喺呢个新冠肺炎喺全球多个国家咧持续爆发，航空需求就大跌，多间嘅航空公司相继削减客机航班之外咧，同时亦都缩减咧系货运班次，甚至有航空公司上个月开始已经系暂停大约30个城市嘅航线。所有来往本港嘅货运航班咧，今个月开始就再扩展。去到大約40個城市咁多噶，物流業界咧嘅消息透露啊，貨物分別經客機以及係貨機空運嚟香港，由於航班數量減少，意味飛機載貨嘅機位咧數量亦都會下降。咁但係咧進出口貨物仍然係有需求之下，導致到咧空運成本就不跌反升。相比以往是激增3至5倍、业界分析即使市面防疫物资例如口罩的数量增多，但是价格仍然未见回落，预料就是跟这个物流成本增加有关。为了应对有关的情况，航空公司现时是会集齐一仓货才起飞的，预料市民都要等候那些货品的时间是会较长啦。咁另外咧，喺呢个新冠肺炎持续扩散之下咧，来往本港嘅货运量大幅下跌啦。有陆路运输业界消息指啊，现时咧来往本港嘅货量不多，货物主要咧就系日常用品以及系防疫物资等等。至于零售商品，例如系衣服、鞋袜啊等等嘅需求咧，就大跌嘅。因为市民欠缺消费意欲，有业界透露疫情前每日来往两地货车大约有20000多架次，但是近期回落去到大约得翻6000架次，占了以往整体的大约1/3。亦都有中港司机现时因为没有生意而要闲置那架车，甚至要转行维持生计。这个来自今天是《星岛日报》的独家消息，交给芭比。 好啦，我哋再睇睇《东方日报》今日嘅讲文啦，就讲到话啦，大角咀商厦检获3个土制炸弹、2.6吨嘅化学品啊。咁啊，今年咧1月27号喺明爱医院，1月28号喺深圳湾口岸，同埋2月2号咧港铁罗湖站接连发生爆炸品案啦。警方留意到咧3宗案件咧性质相似，唔单止咧系牵涉炸药同埋遥控装置，亦都有人咧预先或者事后咧喺社交平台承认责任噶。咁警方咧有组织罪案侦查会调查科根据线报同埋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咧，前晚至到昨日凌晨咧就系刑事情报科跟踪队同埋行动支援队咧就配合下咧就系采取行动，搜查咗旺角、 葵涌、大埔、观塘等等多区咧，共22个单位成功拘捕了12男5女，年龄咧系介乎21至到53岁，相信咧系属同一团伙嘅。咁啊，讲紧个团伙系团体个团啊，同埋伙伴个伙啊，唔系谂住话有啲咩点火啊。咁啊，涉嫌咧系串谋导致相当可能危害生命同埋财产嘅爆炸。被捕，咁消息就话啦，佢哋大部分咧都属于朋友关系，不过咧就唔系全部人咧都有同时参与三宗案件嘅。期间咧，警方登上咗大角咀必发道128号一栋嘅商厦调查嘅时候咧，喺三个单位内系发现咗三个土制炸弹嘅半制成品，同埋咧含有1.5公斤嘅炸药，另外咧有三个仍未连上嘅爆炸装置。咁此外咧，现场更加系囤积咗咧2.6吨嘅化学物品啊，相信咧系用嚟制造土制炸弹嘅。另外咧亦都检获咗6樽嘅通渠水同埋60支电子火柴等等嘅证物嘅。咁而喺凌晨咧，大概1点左右咧，警方持住呢个法庭嘅手令搜查大埔广福村广礼楼一个单位嘅时候咧，就有当区区议员拍门要求入屋，不过咧就遭到警员拒绝之后咧，就在场叫嚣，亦都有人咧向消防虚报话有人被困，甚至故意打烂消防警钟，迫使电梯咧系终止运作，阻挠警方离开嘅。由于现场有大批市民聚集起哄，大批手持长枪的防暴警察和旗手是及后登楼增援的，部分人在大厦内外都是截查市民，期间至少也是四名男女被带上警车的。警方表示炸弹原材料入手其实很困难的，部分黑火药相信在一些爆竹那里就是取出，而部分列作危险品的化学材料大量储存或者运输其实是需要证书和提出申请的，警方亦都是循着线索追查来源。不过根据调查所得，相关人士是意图在公众活动中使用这些爆炸品去袭击警务人员的。不过咧，炸弹半制成品并不稳定，如果预热预火咧，都可能会触发爆炸。即使咧制成品加入嘅遥控装置，但系其实咧系未能够控制爆炸嘅时间，有可能咧意外爆炸咧造成大量嘅伤亡。而至于炸弹威力咧，仍然有待专家测试确定嘅。不过警方目前正针对其他目标人物进行调查，不排除之后会有更多人被捕。警方亦表示，近月本港发生多宗的爆炸品案，涉及了三种烈性的炸药，都是属于国际恐怖分子常用的，可以配合电子装置遥控引爆的。这个是来自今日《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啦，我哋再睇埋嚟自明报方面嘅头版，咁系一个特稿嚟噶，咁啊话到啦，上年元朗721袭击事件啦，警方当日夜晚收到咧就系超过2.4万个嘅电话报案，警员39分钟之后咧就去到现场处理。咁啊，明报翻查翻一份啦最新嘅财政预算案文件，发现警方报称2019年能够喺15分钟之内回应新界区紧急求救电话嘅比率达到97.9%，咁但系当中有否计埋咧就系721当晚的大量报案电话成疑，警方上年回应999紧急求救召唤总数大概就是84000个。咁啊，明报根据警方的数字推算，如果计及721当晚的24000个的电话，达标的比率就71.5%。咁啊，明报曾经咧就查询警方啊如何计出97.9%回应达标率嘅时间，并且索取更全面数据用以分析计算。咁但系事隔10天咧，都系仲未有回复噶。以上嚟自明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8:53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咁啊，睇到恒指啦，上个星期咧就守得住26000点啊，今个星期咧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加上咧友邦都放榜，啲友又挫上挫落，咁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OK， 好，咁嗱，过去一个星期咧，咁可谓咧就真係即係黑天鹅系浪接浪嘅，咁 首先咧就第一個就係一個新冠肺炎啦，咁就喺呢一個全世界各地喺度擴散緊啦，咁暫時亦都未見到有呢個即係舒緩嘅跡象，咁所以令到上個星期其實美股咧都係即係幾恐慌啊，我自放其實。咁就落咁過去即係上個星期五啦，咁就去到咧呢一個債市啊，咁啲人咧就因為即係非常之擔心，即係全世界個經濟咧會唔會步入衰退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撲咗入去個債市度，咁啊令到個債息咧就跌到落去 0.7 厘嚇，咁你又見到咧就即係好似話好低啦，咁啊咁個債息，咁但係咧原來今朝早咧一開始咧就已經去到 0.5 厘嚇，咁即係。預計到咧，即係聯儲局咧喺今個星期，即係今個月嘅月中啦，咁就議息會議咧會再減息㗎嚇，咁啊估計咧可能會減息半釐添嚇，咁啊即係反映咗嗰、那個即係市場非常擔心嗰個經濟問題啦嚇。咁啊另外咧就即係一個即係喺過去呢兩日啦，咁就即係喺個油市方面咧，亦都係出現咗一個非常之大嘅動盪嚇。咁因為咧就即係 OPEC 咧本身就諗住同呢個俄羅斯就傾減產，咁點知咧就談判破裂。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為咗搶生意咧，咁就變咗增產嚇，咁所以咧令到即係嗰個油價咧就忽然之間咧大插水啦。咁今朝早咧一開始就跌咗成最多係跌差唔多 30% 嘅，咁依家係跌緊 20% 左右啦。咁就令到個即係成個指數咧都係非常之大波動啦。咁依家美股個期貨跌緊 4% 啦，咁港股亦都係跌超過即係黑期咧，亦都係跌超過1000点啊。咁啊落到去25000点留下嘅咁啊。今朝早預咗都會大幅低開㗎啦，咁暫時嚟講亦都見唔到啲咩好轉嘅跡象嘅嚇，咁25000留下，咁究竟即係最緊要嘅藍藍波咧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從個估值上面去睇咧，咁其實都算係平嘅嚇，咁我覺得都可以，如果你話本身手頭上有唔錯，即係有唔少嘅本金嘅話，我覺得都可以落大約係四分一度嘅嚇，咁我可以喺呢個現水平嗰度即係開始啦，今個星期開始吸納啦咁樣，咁撈啲乜嘢咧咁樣，咁友邦係其中一隻啦，咁另外就即係我自己覺得騰訊都可以嘅，咁下個星期就嚟出業績啦，咁即係如果你話跌得多嘅話，咁其實如果370元留下，咁其實我覺得都值得撈嘅。 系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利嘅波地分析大事嘅，唔该 Jason 吓，下个礼拜倾过，拜拜。 OK， 好，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股市咧就讲啊抗跌力啊吓，咁啊至于华梅姐就讲啊抗疫能力，华梅姐。 Good morning 啊，同埋小八。 Good morning。 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最近呢唔知道呢欧同埋小白呢会唔会有啲朋友呢有啲小朋友啊准备要入学嗰啲呢通常系咪有啲传统嚟讲啦都系呢一啲嘅月份啦即系年头嘅月份呢就要开始啦去搵学校啊面试啊咁㗎。 係啊左扑右扑但而家我都有啲担心啊咁而家扑咩好呢可。 係囉你扑咩啊扑奶粉啊 扑碟咪有而家。 係 啊。咁啦我都有一啲嘅朋友啦佢哋呢都系烦于呢就系、是、个小朋友呢究竟搵学校啊同埋呢去面试嘅情况。咁佢哋咧喺呢一个嘅新型肺炎嘅疫情底下啊，又多一点嘅烦恼就系咧，要做一啲咧视像嘅面试、哦、多咗。 系、哦、啊，要拍片啊，俾各大学校去拣自己嘅小朋友。 啊、 Hello， 是、啊、 我系 Amy Chan， 我今年几多岁？咁、啊、样我系咪啊？ 而讲咧，那个小朋友系有好似阿 O 咁盏鬼咧、啊，我实收佢啊！即系细细个人咁，但系生到咁老貌咧、啊，真系好得意，好想见咯。 即系你见唔到个样咋，仲分离啊？ 系啊， 我完全系估到啦，从佢嘅语气，佢可以点咩？ 系啦、啊，咁啊，呢、啊這个拍片有小贴士系咪啊？ 我唔系拍片啊，哦、我系讲咧，真系要做一个 live 嘅视像面试嘅时候。小朋友咧有幾樣嘢咧，同家長都要注意。首先咧，就好怕咧嗰啲嘅大人咧，就喺個小朋友側邊咧猛咁喺度提水啊。 喺度指示佢啊等等。咁所以呢，我建议呢，如果家长真係要做呢一个视像面试呢，最好呢就是俾个仔女喺自己嘅房间，或者一个呢即係得佢嘅啫。你啲大人唔好喺身边啊咁。另外要注意啦，就唔好咁多提水啊，要等佢自己发挥。第三就是衣着方面，唔好着嗰件呢喺屋企先着嘅嗰啲咧咧衫。要着翻端庄整齐，咁先至呢无往而不利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嗱，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 塞咧就系东隧啊，由于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虽然拖走咗啦，但系影响到东隧咧呢个时间车龙几长噶。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啊，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就是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啦。咁观塘道去东隧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啊，如果用东隧过海嘅话咧，比较要嘥多少少时间噶，车龙几长噶。咁讲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就挤塞，是九龙啦。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龙窝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慢车啦，咁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呢就挤塞，排到去智乐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金六柱， 金六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生接触毒品之后咧，身体暴瘦、尿频，严重影响佢嘅日常生活。 大家好，我系阿生，我都系一个过来人，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你都可以重新活出自己嘅人生。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为保障病人安全同权益，私营医疗机构条例规定。由医生或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都要申请相关牌照，不同类型的牌照会分阶段接受申请。日间医疗中心牌照的申请由2020年1月2号开始，诊所牌照和豁免书的申请日期就会迟些公布，上 olphf.gov.hk 了解详情。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女足梦辉庭， 我都祝愿女子足球真是2030年能够打进亚洲杯决赛周，有一个好好的发展。 欢迎收听白衣天使落雨露。 在肾科这个范畴里面，医护的关系非常之紧密，那我们看病的时候就需要姑娘告诉我们她做这个顺不顺利啊，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很需要她们给我们的资料去做这样的。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9:08的时间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的晨光第一线。 是早晨小白。 早晨阿欧。 是啊，早晨咁多位晨光的听众。今天可以跟朋友仔讲下生日快乐。 是啊， Happy Birthday 啊。 Happy Birthday 啊。Barbie 呢就是3月6号生日，我没记错是吧，星期五。 哦，是啊，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Barbie。咁啊， 是啊， 喂，我们的监制梁鹤熙呢就是 Vincent 阿熙啊，3月8号生日咁样。哇，即是三月之星都几多。 是啊，佢又比较易记嘅，三八妇女节啊。 哦，咁啊 ，Barbie 都易记嘅，三六三六， 三六三六系三六系咩噶？下一句 冇啊，冇 啊，冇噶。 三六一十八。 诶，今日3月9号咧，喂，你知唔知原来日本都有啲特别嘅日子？ 系咪啊？ 今日叫做感谢日。 哦，今日感谢日。 点解系三月九咧？三咧喺日文嚟讲系生啦，咁九咧就系 Q 嘛。Thank you， 系啦，咁啊变咗、 即系感谢个音， 即系英文嗰个 thank you 啊，佢哋系 thank you 咁样噶嘛，佢哋咁所以今日咧就系多谢日咁样咯。 咁啊嗱，集齐几种原因啦。如果你身边都有啲三月之星咧，想同佢补足生日又好，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啊，喺大电波送上祝福嘅话咧，1872388啦。咁啊，头先小白都开咗个好靓嘅位啦。三月九号咧，如果喺日本方面咧系感谢日嚟噶，嗱唔系感谢祭啊， 唔系感谢 祭咧就系你平时咧喂大特卖喂。买啲面翻屋企先咁样啊，唔系感谢祭啊，系感谢日咁啊。今日系感谢日，既然你身边如果有啲事发生啊，或者有啲开心事同我哋讲翻，亦都咧沿途要感恩嘅话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啊吓。咁我哋听完你电话咧，就安排你播出去大电波啦，将祝福咧送开去。 冇错，今日朝头早啊嚟到9:10啦，咁啊有亲亲靓猪妈，咁咪留意有留意住二台嘅 Facebook 啦，又或者咧就系我哋嘅宣传声，大家都会知道啦。冇错啦，杨思琪咧第二集啦，一齐听下先。 醒过地先，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好啦，今个礼拜嘅亲亲靓猪妈咧，继续请嚟咧喺坐月期间都同我哋咧一齐倾偈嘅思琪杨思琪 ，hello，Heidi，hello， 好 开心，每次听到你都好精神啊吓，继续要坐月坐得好吓 ，keep 好你自己嘅身体， 加油加油。 上个礼拜咧，大家都呻过啦，啲妈咪都呻过，哎呀，即系呢排要喺家中学习点样去令啲小朋友要做得好，但系又唔好沉迷喺啲电子产品啊呢啲时间嘅控制啦。不过讲翻啊，你自己咧而家暂时观察啦，女女。永永就八岁啦，咁啊，猪仔就坐紧月咧，一个一岁之内嘅小朋友啦。性格方面，或者你觉得喺佢哋啱啱细个可能出世咧，两子弟有啲咩一样或者系唔同嘅地方咧？吓， 性格方面啊，永嗰阵好耐。 系我自己嘅接觸，你女女咧，永永都係好活潑嘅，同埋咧都係即係幾好動啊！因為嗱，咁我哋爆少少秘密啦嚇，你女女同我女女咧有陣時都喺同一個合唱團唱歌噶嘛。咁有一次咧，我喺後台幫手，我就觀察到咧，永永咧佢又動靜都有嘅，譬如咧佢好攞住本書咧，佢好專注地咧就真係自己睇書噶噃。咁另外一方面咧，如果譬如同啲小朋友，譬如同我女玩咧，咁佢好開心啊，即係都係一個好活潑開朗啊，好中意分享講嘢嘅小朋友。咁佢系咪由细到大你都观察到系咁样噶啦？ 哦，佢真系三岁用白球好犀利，就系好活跃啊，好 outgoing 啊，好中意表达自己嘅。 嗯， 咁但 B B 仔嗰阵咧就都表情都好多噶啦。咁反观即系阿仔仔咧，而家佢即系可能又比较细个啲啦。 嗯。 但系好强烈要求啦，一冇嘢食啊，或者系要换片啊，有啲咩有事相求嘅时候咧，佢就会嗌得好大声， 即系中气十足嗰啲喎。 而家佢唔会嗌到咁大声 嘅。哦，即系猪仔就系中气十足。咁但系会唔会咧都系直接啲嘅男仔？咁有咩要求大声嗌，跟住就会好快又可以平息翻嗰啲咯。 系啦，好即系 forward 嘅个性格，即系如果佢系唔食咧，佢会攞只手咧嚟拨走个奶浆嘅。 咁快， 即系我冇见过咯。以前我明明唔会咁样噶嘛，即系唔知系啊， 即可能有啲表情啊话俾你听咧，但佢唔係佢直情係攞隻手嚟撥，一撥就撥走。我試過成個荔枝都飛落地， 咁佢都大隻仔喎，所以嚇繼續係即係長肉嘅啫。嗯，咁可能第日都会唔会都系几活泼啦？咁嗱，当然啦，我哋成日话啦，臭女女同埋臭仔仔，甚至乎第日喺可能佢哋大个啊，你培养佢啲咩兴趣方面咧，其实可能都几唔同。当然睇下佢哋有啲咩诉求先啦。咁你有冇谂定啦？仔仔嘅话有啲咩培育佢咧？因为我知啊，永明咧中意唱歌咧，中意表演啦，亦都中意睇书啦，运动好似都几活泼嘅，佢系咪？ 另外一方面，佢其实运动佢又唔系太多啦，都可能间唔中去跳下舞咯。 嗯， 即系如果男仔嗰方面，就第日有机会就要俾佢先泄下啲体力先。 嗯、 朋友咧，生仔仔咧，佢话：哎呀，你生条女同生仔仔嘅感觉真系好唔同嘅，仔仔咧用咗你好多嘅精力噶，即系。会搞到你好攰啊，成日要放下电先得噶，咁样咯，佢俾一啲牵手咯。 不过你都犀利啦，嗱，你知啊，思琪喺我心目中都系钢条型，你知大家身形都系唔系太大只，又唔系特别高大，但系咧你自己本身都犀利啦，唱歌跳舞啊，样样都系，即系都系好活跃、好活泼嗰只嚟嘅，所以第日咧，我谂你应该即系坐月坐得好，调理身体咧，你有足够嘅能力同体力咧，你都要陪住仔仔跑噶啦，相信你都系。 多谢，我好希望。有足夠的體力嘅，因為而家年長啊嘛， 唔好咁講， 同之前嘅感覺真係好唔同啊，攰好多咯。 咁你点样去自己即系攞个平衡？因为有阵时工作都扯得自己，可能体能上啊、精神上好尽。咁翻到屋企对住小朋友，你唔可以俾佢觉得你攰，你根本就冇得攰，系咪？你点样去真系令自己个状态永远都保持住咧？ 我谂系个心态啦，即系虽然系好攰，但系同埋冇爱，即系自动咁样渗出嚟好似譬如你都有经验啦，你做完嘢好攰翻嚟，但系你一见到嗰个女女啊，就会。即系咩攰都冇晒，同埋你都唔会想俾佢 feel 到你攰嗰样咧，你会都好有心机咁同佢倾下偈啊，讲下近况啊，咁样自动就可以调节得到咯。 激发晒 小宇宙。系啊，而家会唔会有个难度噶？因为除咗要照顾细，仲要照顾大嘅感受咧。可能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系啊，你要识得点样分你嘅时间、心机、精力，仲有咁你嗱，我相信你创完业之后咧，谂住几快都会即系回复翻呢个工作啊！我相信你都。应该会想继续做嘢噶啦，系咪？ 都如果有得做，都想继续做噶。但系最紧要就系、是即系养好个身体先啦。同埋呢几个月，譬如凑 B B 啊，佢又系咁细个，咁即系上咗轨道啦，咁就随时可以噶啦。 嗱，我讲翻我哋上一集就哈，我同思琪嘅渊源。其实如果大家心水清咧，我哋系讲咯，我哋照讲，我哋系同届嘅港姐咁啦，所以真系可以有一个感动位就系睇住大家入行啦，睇住大家真系点样去经历喺。呢十几年啦，喺即系可能呢个工作方面啊，喺家庭方面啊，做埋妈咪嘅心态方面嘅转变咧，其实都好感触。我同你咧，我觉得自己最大嘅嗰个经历咧，就系、是、我哋2008年嘅时候一齐去做奥运，记唔记得？我哋去北京啦， 我好开心啊！嗰阵时真系 谂翻好无忧无虑，即系好享受嗰个过程啊！ 好享受成个奥运咧，即系咁多月个月嘅时间啊，可以一齐去做嘢，一齐唔做嘢之余啊，我玩啊，又即系嗰种未生小朋友之前嗰种好自由嗰种咧， 系啊，我哋以前咧系中意 有啲少女心事啊， 一齐唱卡拉 OK 我哋，好中意。 即 係 好難忘 咯。係啊，嗱咁講翻而家啦，做咗媽咪，但我哋都唔可以忘記咗自己嚇，對自己好嘅。你自己會點樣去調節，俾啲 me time， 即係啲自己可能真係需要 relax 嘅時間啊，或者俾自己一個心靈啊，一個身體平衡嘅時候，你點樣去俾自己去放鬆嘅咧嚇？ 可能系等啲小朋友做完晒嘢啦，休息啦，咁就到我自己嘅休息时间咯。 嗯，你会做咩啊？你自己，我而家当好啦，好阿思琪，我今日俾半日假你，你唔使凑小朋友，你乜嘢都唔使顾，你会最想或者而家最渴望系做啲乜嘢咧？ 哎呀，我都想搞下块面啊！ 做 facial， 我想去做我 facial 同埋去 support 啦，因为我啲骨头好似想散晒咁啦。 嗯，喂，咁呢个一啲都唔奢侈啊，其实真系好正常嘅要求啫，系咪？ 系啊系啊，咁松一松，其实又系好快又差到电嘅咯。 有冇话咁你而家咧嗱？我预知道有阵时你做嘢都可能即系经常要去到唔同嘅地方啦。而家有冇几耐计过自己有几耐冇放低个工作？佢有个旅行啊，同屋企人又好，系咯呢一种嘅 relax 吓。 几耐啊？ 系咪啊？ 因为陀紧 B B 嗰阵时又唔方便去咯。 嗯， 但系其实都好渴望有呢啲时间嘅，希望即系嗰啲疫情快啲可以即系 完结啦吓， 系啊系啊，咁第日就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去下旅行啊，咁样周围去下咯，因为而家成日都系唔系咁夠膽走出去， 所以你自己就算呢排坐月啊、你覆診啊、帶小朋友覆診啊，都要讓小心啲啦。咁當然我哋真係好希望將呢個健康嘅祝福咧，就唔係淨係送俾你同埋你嘅家人啊，所有人啊，全世界啊，香港唔單止香港，全世界都快啲好翻。咁我哋咧， 係啊，大家一齊加油， 可以中意幾時出街、幾時做咩都有翻個自由，同埋個心情係可以放鬆翻嚇。咁多謝曬思琪呢兩個禮拜同你傾偈，咁你自己就繼續調理身體，咁啊。朱仔啊，同埋慧明咧都继续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啊！多谢你，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拜拜。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心里的文字打对不起。 双翅膀，能够带我飞离这城墙，让我们都一样，停不了对梦想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闯。Tomorrow w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will be fine。 听到佢哋嘅歌曲咧，都总系有一种咧充满住力量嘅感觉噶，系嘛？ 嗯， 佢哋系苏打绿嘅作品啊 ，Tomorrow Will Be Fine。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系2至3嘅低水平噶。 晨光追踪31， 晨光追踪31，咁啊等我彭仔程振鹏又出嚟啊！又出現啦，係啊，神出鬼沒咁啊，就揾埋羅啟新喺電話旁邊嘅。咳神早晨， 喂，早晨啊，彭仔。 好啦，今日星期一啦，晚上嘅港台電視31有啲咩好睇？ 係啦，今晚8點咧就係、是、嗱，有一個咧就通常咧啲人就話、有啲咩啟示錄啊咁樣啊嚇，聖經裏邊都有啊。咁但係咧今晚8點鏗鏘集咧叫做逆市錄啊。 吓、咩意思啊？ 系啊，即系喺呢一个咧疫情咧，咁啊记录呢个市况啊。 哦，所以系逆市个逆就系抗疫嗰个逆。 系啦，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是、市就系而家个市场啦。咁基本上咧就好多即系而家嘅百业都话寒冬啊嘛吓、啊，最震撼就旅游业啦。 嗯。 咁啊真系除咗口罩业之外咧，都冇咩边一样嘢咧系真系好劲噶。 咁啊，呢個旅遊業咁暗淡咁，似乎啲畫面或者係啲訪問都係離不開嗰啲愁雲慘霧㗎喎。 係啊，咁但係咧亦都積極啲睇啦，就係、是、話究竟佢哋咧，即係呢啲香港人咧嗰、那個變動嗰個能力都好強嘅。咁究竟喺呢啲逆市底下咧，佢哋會做啲乜嘢出嚟咧、去到將自己嗰、那個叫做？損失啊，甚至乎係嗰個唔好嘅環境咧，減至最輕咧、又會唔會有啲人咧喺即係咁樣嘅冇辦法之下咧，尋求都有出路咧？ 轉行 唔係嘅，咁你基本上你睇翻啦，你如果話咧呢個疫症啊，或者係呢個周圍風波啊，但係以前咧。即系我哋睇翻啲历史咧，就话喂，以前只有3年8個月啦。 哦，吓、搞下 咧，嗰啲人咧系如常生活过，有佢哋嘅方法噶、亦都即系都可以过去嘅。即系我琴日都睇咗一个寓言故事啦。咁咧，其实就系有个皇帝啊嘛。咁佢咧就将话、我想要一个咧好正嘅一句好短嘅说话咧。就是刻在我的鑽石戒指後面咁樣。咁跟住呢佢咁佢有一個老人家呢就話即係佢工人嚟嘅 ,this too shall pass, 即係話你一啲唔好嘢要過去咁。咁佢一個呢即係打仗嘅時候呢就係、即係幾乎冇命嘅時候呢佢就攞呢個戒指嚟睇呢就記得 鼓勵自己。 This too shall pass， 咁啊，跟住咧真系冇咗事喎，咁啊打赢咗场仗之后，翻到庆祝啊，个个真系恭喜个皇帝咁样。佢话喂，又同嗰个老婆人讲吓，几开心而家咁，跟然之后咧，佢又个老婆人又叫佢讲，睇下 即系有几开心，其实一样系会过去。 系啊，即系无论开心唔开心咧，都会过噶。咁睇下我哋咧， 咁就平常心咯。 系啦。冇錯啦，即係、所以咧、我哋都睇睇。 係呢、這個係你自己同場加影啊，唔關今晚 嘅事。係啊，冇錯啊，同場加影啊，你知道我好關心啲聽眾噶嘛。 係。喂，咁仲有啲咩好節目介紹先？ 係啦，咁啊，今晚咧日常8點半咧，咁你知啦，依排咧好多人咧就成日屈喺屋企啊，咁就會有啲即係專家咧就話嗱、你又驚即係出去跑步啊，又戴個口罩，又擔心啊，而家咧就喺。家中嘅点样去到训练自己嘅心肺功能嘅大氧运动啊？ 吓喺屋企啊？ 系啊， 即系做一啲好简单嘅动作唔通？ 唔知道简唔简单啊？即系简唔简单咧？譬如对于你嚟讲，梗系好简单啦、 啊。咁又系吓， 对于有啲人嚟讲， 系啊， 佢由张凳度趌起身咧，都觉得好复杂。 咁啊系，咁啊可以今晚如果系睇住呢个电视个画面咧，就容易掌握啲啦。 系啦、啊。咁另外咧就话喂，如果你又谂住咧去行下山啊，去郊游下咧，亦都有好介绍，就是、去南丫岛啊。 咁啊，系啦，南丫岛咧就可以喺索罟湾出发，因为大家咧通常都唔会行去索罟湾嗰边嘅先嘅，系由索罟湾出发咧，行去天后宫咧，再参观呢个神风洞。之后就上到250米高的菱角山，看看这个叫老鼠石。 嗯， 是啦。 哇，真是讲开就讲啦。我这么不行山的人呢，彭仔呢，都唯一一两次行过山，真的这样行了这个南丫岛的这样的。 是啦，是啦。 沿着个南丫岛这样行过一次。 喂，你住将军澳的嘛，我介绍你由将军澳兜足上去，有个叫小夏威夷，你知不知道？ 哇，完全唔知喎、 啊，唔知咧，你个老友阿 Shirley 先行完嚟啊， 系咩？咦，咁、 啊、 我要问下佢喎、 啊。我话咩嘛？小夏威夷行小夏威夷， 着翻件夏系夏威夷 set 系嘛？ 系啦，系啦。 好，喂，时间关系啊，介绍住咁多先吓、啊，今晚港台电视31，大家捧场啦、啊、多谢晒罗启生， 拜 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说，目前疫情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是要应对来自非内地的国外地方个案。认为如果本港措施做得好，可以进行围堵政策至到最后一刻，而且很有可能要围堵一至两年。认为社会要想下怎样可以做到长期应对疫情之下生活，但是强调要慢慢调校，不应该一刀切进行。被问到每日有零星个案出现，四月是不是可以复课，他说可以考虑先给部分学生回学校，以及缩短上学时间，以测试防感染控制能力。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是否要加强来自包括意大利的入境限制，他说当地多处有确诊个案，有需要考虑，但是并非针对意大利。他指出，因应有些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又或者是检测能力有限，导致当地确诊个案不多。不过亦都可以估计，有些地区可能面对相当多疫情，令到本港较难下决定。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型冠状病毒在过去一日新增40人确诊，22人死亡。在死亡个案中，21人来自湖北，1个人来自广东。累计3119人死亡，累计确诊80735人。在新增的40名确诊者当中，36人来自湖北，甘肃有4宗属于境外输入个案。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意大利导致的死亡个案增加至超过360人。意大利当局在星期日公布的累计染病死亡数字是之前的接近三倍，由130多人增加至超过360人。大部分死亡个案来自国内疫情最严重的北部伦巴第地区。意大利累计确诊人数增加至超过7300人，是中国以外最多。政府颁令扩大封锁范围至到北部大部分地区，除了伦巴第，亦都包括水都威尼斯和经济中心米兰，超过1500万人受到影响，即是大约四分之一人口。不过报道说，暂时未知道法令的严厉程度，以及当局打算怎样禁止民众离开封锁区。民防部门就说已经订购2200万个口罩，希望有助压制疫情蔓延。北韩早上发射不明飞行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今日清晨先后向东部发射三枚不明飞行物，是北韓近期第二度發射飛行物。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軍方正是密切監察情況，但是未有公布飛行物的型號、射程和高度。在上個星期一，北韓在元山一帶東部海域發射兩枚疑似短程導彈的飛行物。 北韓傳媒之後報道，當日發射的是由遠程炮兵部隊發射的多管火箭炮。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有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氣稍涼。現在的氣温22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205点，跌941点，总成交金额129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1点，跌1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6，跌15.2；阿里巴巴194.9，跌8.9。中国海洋石油8.64，跌1.98；友邦保险73.2，跌2.85；汇丰控股49.05，跌1.6；美团点评95.85，系跌4.8；中国平安84.6，跌3.1；中国石油股份系报2.74，跌2.7；中国移动59.1，跌1.4。FIE 南方恒指是报7.68，升5.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3.84，瑞士法郎0.93，澳元0.658，加元1.36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6.913，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39。日经平均指数报19,739点。是跌1,011点，港金现价报15,75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34美元，卖出1,698.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东区走廊啦。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啦，近住城市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太古城啊，反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上桥位啊。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啦，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太古城噶。反方向去翻柴湾啊，跟住城市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喺维园道上桥位。隧道方面啊，讲个最挤塞先啊，就系东隧啊，咁而家九龙入口非常挤塞噶，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啦，咁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翻东隧都系挤塞，龙尾喺九龙湾港铁站啊，就系东隧啊九龙入口，龙尾咧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啦，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翻东隧挤塞，龙尾喺九龙湾港铁站。红隧的港岛入口方面，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都是挤塞，龙尾在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返湾仔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在顺业街。观塘绕道去返油塘方向啦，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啊。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过咗环宇海湾少少啦。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慢车，车龙排到去青龙头噶。咁喺大埔公路方面，去返九龙啊，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咧去返上水，近住科学园一带咧都系挤塞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想同你推荐来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九点四十分啊，嚟到最后半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啊，揾埋彭仔出嚟讲下享乐时代先。Hello， 彭仔。 喂， 早晨。 Hello， 小白。喂，未享乐时代之前咧，我想问咗头先呢个追踪三十一之前，小白踢嗰只 苏打绿咯， 苏打绿只歌嘅时候，阿 O 喺咪度噶？ 喺度啊。 做咩你唔睬佢啊？ 我有彩啊！我见佢好认真咁样计紧时间。 佢问你啊，呢个听令人听到好有力量嘅啫，嗬？ 系我话咁样咯。我有啊，我有 佢咁样。电视嚟噶，你压头冇用噶。 系啊，我有啊，我有话咁样。 到个拍档好似唔知点咁样，好似傻仔咁样。 我话咁样啊，你可能 我系咪帮你出翻下污气啊？ 系啦，系啦， 哦， 头先都有啲安静 啊。 好， 享乐时代啦，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 啦，压头啊！咁样啊？ 诶、哎，唔系，系咁啊，讲下享乐时代先啦。朋友有冇出街啊？呢排吓，系啊，冇啊，系咪？ 咁系有定冇啊？ 有，诶，可能系有，可能系冇。 冇啊！ 啊，我咧有今日咧嘅享乐时代咧，分咗上半集同下半集。 哇！ 上半集咧， 抌我鸡啊你！ 唔系，上半集咧就系、是、俾你啊喺室外嘅时候去享乐嘅。咁啊，下半集咧就系咧喺室内嘅时候享乐。嗱， 好，咁啊、哎，真系好丰富啊，真系。 系啦，先讲咗咧呢个上半集先啦。咁啊，如果你咧都会叫做买下外卖翻屋企食啦，即系近排都少咗喺屋企煮嘢食啊。 但系我系。多嗌外卖嘅人嚟送埋嚟，唔系自己去攞。 系啊，咁啊， 自己去攞安全啲。啲专家话 唔系，系送外卖安全啲。 系咩？ 因为咧，今时今日咧，你去间铺头门口等外卖咧，其实咧，好多嘅食肆咧都会做招来啊。正系我想讲嘅嘢啦。咁啊，就系咧喺，譬如我近排喺南昌站嗰个商场活跃开啦，我见到哇，嗰间铺头咧门口成四十几人排队。 唔系嘛？ 系啊，咁我心谂啦，嗰间乜乜饭店咁样，系咪即系点 解会咁样？ 叫做买个餐，跟住就送口罩咁样。通常呢啲招来都系 咯。 但原来唔系佢外卖咧拎走嘅话咧，即系唔止啊，半价。 吓 咁啊，所以咧就吸引到咧好多嘅朋友仔喺门口咧，就攞住张纸仔 tick 啦 ，tick 完之后就等买外卖咯。 嗰间饭店系食乜嘢类型嘅饭啊？日式啊，中式啊？ 上海啊，上海嘢啊， 上海嘢啊。 我估你都有经过过噶咁样咁啊。 我知系啦， 系啊， 系咪好 peaceful 噶？ 系啊，好 peaceful 嗰间啊。 咁我知边间啊？ 喂，四廿几人喺门口等喎。咁啊，我一开始嘅时候知道有呢个优惠啦，咁啊谂住去排嘅。第一日啊，即系第一日有嘅时候。 谂住去排啦。第一日咧已经有成四十几人啦，咁屋企人梗系话：哇，四十几人唔好排啦，嗰度仲多人，即系佢个原意违背咗啊嘛，就唔想你聚集埋一齐啊嘛。 除非嗰间餐馆咧，佢话你可以电话 order 完之后咧，到出得餐额嘅时候先至咧通知翻你，你嚟攞啦。咁你就唔会咁多人聚集喺个铺面啦。 但唔得嘅，其实佢做唔到嘅。不过有趣嘅事咧就系、是、咧堂食咧系冇人嘅，得两台，但系咧喺间铺头。门外咧就有四十几人攞住张纸仔喺度睇喎， 门口危险啲， 好反智喎呢一个情况， 即系呢个比较极端啲嘅情况啊。不过依家譬如买外卖好多都好抵嘅，譬如佢以嗰个商场为例啦，嗱嗰间餐厅咧，即系头先讲嗰间饭店啊半价啦，外卖嘅话，前边嗰间寿司铺咧就唔知八折定七折啦咁样，咁啊再行前啲嗰间酒楼咧又系外卖嘅话咧就唔知七折咁样，咁所以每一 真系咁样做， 系啊，每一样嘢都折折折折折折折啊喺啲食肆嗰度，咁啊可能。 我嗌外賣嗰啲咧，喺呢一個，其實都近阿歐港嗰個商場附近咧，嗰啲嘅地區啊，嗰啲嘅鋪頭咧，即係唔係連鎖經營嗰啲啦，佢哋都冇話呢一類嘅 discount 喎，咁我咪應該提議下咧 。你可以提議下嚇， 唔係通常我仲會俾多啲嘅，因為人哋咁遠水路，即係行幾條街送個餐過嚟，咁你都俾啲 tips 啦，係咪啊？ 係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見到近排比較抵玩啲嘅情況啦，第二個咧又係室內抵玩嘅咧，就係尖沙咀咪有個最新開嘅商場嘅，即係我哋都講咗半年嘅啦，嗰個商場。 英文字母加數字嗰個。 係啦，英文字母加數字嗰個。 喂，原來佢喺對面海都有一個噶，以後咧大家想話咧，唔該，我想去嗰個地方咧係英文字母加數字咧，你要講明你係去邊一個，你會去錯啊？係啊，即係去對面海一個啊，定係去尖沙咀有兩個啊？係 啊， 隨時去錯。地方啊、 真系啊吓，嗰、那个集团好强劲啊，周围插旗啊。咁啊，喂，呢、這个商场咧近排有一个泊车优惠咧，几霹雳嘅。即系你六点钟咧之后入车啦，跟住你可能喺上边 夜晚 黑六点钟食饭嘅时候入车啦。你喺商场入边咧，佢所有嘅食肆去消费啦，就算你买包薯条好啦，买杯奶昔好啦，佢俾你泊车泊到夜晚十二点咯，唔使钱。哇，呢个好劲啊！ 等于系 free 俾你啦。 系啊，但系嗰度系尖沙咀区、啊，我认知35年来我未见过一个叫做尖沙咀区嘅商场系俾你 free parking 六个钟头咯，系六个钟、啊，你每个钟30蚊，嗰度36，哇，成180蚊噶，佢都算送咗俾你。 仲 要尖沙咀、啊，系啊，所以即系你可以即系 mean 啲咁样讲啦，贱物斗同人啦、 啊。车咧就泊去嗰度，但系帮衬又唔帮衬， 会嘅都要帮衬嘅。系啦，帮衬平少少嘅一啲嘢咯，咁样嗱，头先讲咧， 好啊，呢啲招数， 嗰啲就户外嘢啦，咁啊都大家鼓励啲，都系在家啦，留在家中，唔好周围走嚟走去啦。 逼不得已都是要出下街或者是要出街的时候，咁咪呢啲咪大家要知道的生活点滴咯。 系啦，扫到大家。喂 ，Indoor 咧，咁我近排咧又周围 download 嗰啲 apps 啊，啊嗰啲 apps 都帮到晒，因为你喺屋企有阵时都会，唉、哎，算啦，买啲嘢翻嚟食煮啦，咁样，又或者煲剧啦，咁我都迷上咗呢个咧，袁彬同埋呢个孙艺珍，系啊，喂。真係好睇喎、啊！你都可以及下真係。 韓國咧，韓星有幾？你數一數韓星有幾多個袁彬啦、 啊？係啊，有兩三個噶嘛，好似、啊。 因為個袁字可以有唔同嘅袁字啦。 係啊係。 係咪個彬字亦可以有唔同嘅彬字？ 啊、 所以佢哋嘅配搭咧、 啊， 其實係好多個袁。 你再加埋香港咧，七小福年代咧，都有一個袁彬師傅嘛，好打得 全部靚仔嘅喎。 係啦、啊，總之唔打得都靚仔啦。咁啊， 所以真係一講袁彬咧，個、 啊、 頭有啲暈。 喂，我都迷上咗，咁啊焗住喺屋企煲剧啊，有阵时煮下嘢食啦。喂，有啲咧 app 都几好喎，免费 download 咧，跟住佢又有啲食谱俾你咧，简易咁样，你又可以跟下佢咧去煮嘢食啊咁样。 有啲咩系你成功制作到嘅咧？ pizza 咯，用焗 炉。pizza 你整啲面粉，高筋面粉，佢捽到 薄薄地。唔系啊嘛，好杂喎。 你系咪真系自己猜噶？ 自己猜，咁我都有学下啲意大利嘢噶嘛，自己都要。 咁劲啊你！ 系啊，唔系咁冇啊，逼出嚟啊！ 咁你响乐时代应该教人整披萨啊？ 咁又唔咁我又未至于班门弄斧到可以教人哋煮嘢食，即系自己揩嚟自己食啦咁样。咁但系咧都透过呢啲 app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食谱啊，譬如教你煮下披萨、煮下意粉啊，点样可以令到咧嗰个雪藏猪扒咧去走嗰啲雪味啊咁样。喂，呢啲都几劲喎，同埋咧佢话霎菜嘅时候咧，有啲人未霎到咧死死黄黄咁样嘅，即系攞啲菜去霎咧，咁好容易。佢话咧，如果落咧呢个矿泉水落去咧，霎菜嘅话咧，啲菜咧你霎几耐都系青绿色。 唔系啊嘛。 系啊，咁呢啲都系透过呢啲免费嘅煮食 app 咧，去提供一啲小贴士咯。我觉得几好喎。 嗱，呢一个用矿泉水去霎菜咧，就唔会变咁易变黄呢一种嘅说法。我覺得啊，我覺得就可以咧，係最容易去實驗到究竟佢講嘅嘢係真定假，或者可唔可信？ 幾蚊雞試到喎、 啊？唔係啦，我好容易試到 嘅 啫噃。 係啊，咁你哋亦都可以跟住嚟試嘅。如果係 work 嘅話，咁反正呢啲 app 都係免費啦。咁、你下載咗，同埋佢有啲咧app 咧就可能要收錢嘅，但係收錢嗰啲咧 app 咧，你影張相咧就可以知道自己咧煮出嚟嘅食物大概個卡路里係幾多咯。咁啊，佢透過呢個 AI 人工智能。即系譬如你煮咗一个猪扒即食面咁样啦，喂佢即刻影到，喂原来咧个卡路里系几多？其实咧食得肥唔紧要，最紧要你减得到，同埋咧之后做翻相应嘅运动咁样咯。咁、你可以在家 workout 又好，点都好。咁你得个知字啊嘛。有阵时咧呢啲智能嘅嘢咧，等你咧唔出街嘅时候咧，都好似仿佛帮到手咯，即系有啲用处咁样咯。 我都系几迷思下咧，就阿、欧整披萨 系啊，系 嘛、 啊。好啦， 你去买个饼底，然之后跟住自己喺上面铺，跟住攞去焗，我都仲可信。 唔系， 但你话由面粉开始制作咧、我就真系好诚意啊！ 系啊， 你一系咧就将成个过程拍做片俾我睇做证据，一系咧你就攞个薄饼翻嚟俾 我。我 send 张相俾你睇啊，我整出嚟，咁啲边系窿窿地嘅，咁嗰啲就证明系自己整。不过有啲嘢头先话逼出嚟啦，讲真，你见到个世界好似停转咁，你唯有喺屋企即系搞搞新意思啊！咁咪咧，日日喺屋企真系发愁。 会唔会有个 B B 噶？ 哇！哇！今日恭喜先喎、 啊。咁嘅情况真系，哇！要即系全民 又抱孙啊！办嘅嘢。 好啦，一齐睇下件事情系点发展啦、 哎。好开心啊！今日朝头早，好天同庆啊！ 揾咗一只歌啊，曾乐同嘅《找到一个人》 啊！恭喜你啊！恭喜你揾到嗰个人啦、啊！ 只要你找到一个人咧，你生活就不愁寂寞噶啦、哎！好啦，送俾心机。旁边嘅听众啦，吓， 拜 拜。 伤痛难退，勉求大醉，愿能够熟睡，或者拥吻谁，全为他证实。你没有心碎，一再而再，任由美梦亲手给杀害，直到封闭了期待，没法给予爱。谁亦必经失恋旅程，难道终点此刻注定？或者忧谷过了换来绝美风景？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传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不要让你希冀感及远近，心可死都可再生。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余生总找到一个人，一直靠近，用掉你今次那。只能下次再 字是曾乐彤啊唱的作品呢就叫做找到一个人。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啊除了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咁就啱啦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来的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今日呢电话旁边有佢喺度嘅黄太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早晨、 哎、 你好啊 哇喂你好啊咁啊 老公生日喎、啊、黄太、 啊、保祝返老公生日啦正日系几时啊 上个礼拜五咯，三月六号、 哦，生日快乐！喂，结咗婚三十年啦，系咪啊？ 三十三啦， 三十三，三三不尽，六六无穷啊！正所谓， 点庆祝咧吓？ 去食自助餐啦，咁、 哦、出去出街食啊？ 系啊，去酒店食自助餐，哦、不过佢个形式就系放题。 放题咁怕唔怕咧？出去食你哋有冇担心啊？ 唔担心，唔担心，啲、嗯、台好疏落嘅，啲、哦、人服务好好嘅。 都唔知系好定唔好而家咁嘅时势，你讲呢一句，啲台疏落，服务好好系咪？ 咁啊冇办法啦，咁啊都要焗住服务好啊，如果唔系连份工都保唔住啊，系嘛？啊， 系啊，都要促进下经济嘅。 嗯，咁啊，有啲咩说话要同翻先生讲啦？ 冇啊，就咁祝佢生日快乐咯，身体健康咯。 嗯，系啊，咁啊， 个人比较酷啲嘅佢， 比较酷啲 嘅，系咁都系因为你又融化到佢啊，有啲咩办法可以融化一个咁酷嘅男人啊，黄太？吓、 啊？好难喎、啊，唔知点 样，唔知点啊？系嘛？就系、是、每一日都锡佢咯，锡到个窿咯，系嘛？中意食咩煮嘢俾佢食咯，系咪啊？ 都系嘅， 都系嘅，系啊，咁氹到黄生开心啊，最紧要啦，结婚三 十年。不过佢今年佢有一件好开心嘅事就系咧，佢个女嫁啦。 哦， 佢个女，佢个女咪即系你个女咯。 哇，我都勾勾头。 好锡佢个女噶嘛，佢个女又好锡佢噶嘛。 系前世情人啊嘛，系咪啊？ 系啊，好锡佢嘅。 梗系啦，但系嫁个女嫁佢唔系应该会吓个心揞住揞住，个男仔得唔得先？ 几好 嘅， 几好 嘅，几好。最紧要 可能听紧啦，依家未来女婿，所以都即系俾少少甜头佢先啦，系咪啊？吓， 唔系几好嘅，咁佢好对我女好，我哋两个都好开心。 系咁啊，好啊。喂，但系今日咧拣呢只歌咧，就唔系啲爱情歌嚟嘅，反而系呢一个作品就系林子祥阿 Lam 嘅《男儿当自强》。点解咧，黄太？ 咁佢又中意听林子祥咁啊，你问佢，佢又。唔讲嘢噶嘛，是但噏句咯。因为佢之前即系呢首歌比较即系威猛啲咧，就啱佢以前个职业咁样样啦。 哦，真系噶，好啊，咁啊呢啲使出真功夫，方为大师傅啊吓，咁啊拣嚟咧林子祥嘅作品。 佢哋浙江真汉子， 系啊，男儿真当自强 啊，当自 强。嘿，哈，咁样系咪啊？好啦，咁我哋 系啊，多谢晒 呢个早上一齐听歌啦。我哋多谢你就真好啦， 好啊， 多谢黄太，拜拜， 拜拜。 做个好汉子。 耍到卷出嚟添嘛，系咪啊？ 系啊，哇！跟住拍埋片摆上去， 摆上边度咧？我想问， 二台嗰度咯。 哦。